設立小組，負責監管落實防疫守則，有系統地應對疫情。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4点，跌161点，成交金额43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1点，跌6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8.6系跌，系升7.4。阿里巴巴159.7跌2.4，美团198.7跌3.9。盈富基金25.72跌0.2，药明生物108.8跌5蚊，中海油7.78跌3.3，中国平安65.6升3.5，比亚迪股份253.6跌4.8，港交所469蚊跌3.6，小米集团23.8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1，英镑10.616，瑞士法郎8.495，澳元5.558，加元6.06。新西兰元5.315，欧元9.102，每百元对港元7.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7点，跌153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82美元，卖出1,78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如果你系谂住咧行龙城长道去荃湾嘅话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咧有坏车同埋意外咧影响到挤塞嘅，就系龙长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噶。咁而家观塘道上龙长道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落翻去观塘道都受影响啊，排到去德福花园。咁咧过咗呢一段路啦，谂住会正常就错啦，因为前少少程长到去荃湾啦，近住苏屋村咧又有坏车阻路啊，咁车龙咧排到接近观景台噶，咁所以而家龙程长到去荃湾咧都系挤塞，咁再重复多次位置，龙长到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而家观塘道上翻去龙长道就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啦，上龙翔道嘅话咧，车龙就排到去德福花园。咁另外前少少嘅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慢线又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龙尾就接近观景台啊。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就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挤塞，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彩虹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虽然啱啱清理好啦，车龙咁长咧，有排都先消散嘅。咁都系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虽然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咁讲翻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足球场对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咁反方向啦，出九龙，而家龙尾就喺西贡消防局。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食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历年来，港队派过不少猛将出战残奥会，好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田径场上的超级神奇小子苏华伟。苏华伟在五届赛事共摘下六金五银一铜，成绩辉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国剧830号手就位。 207旅终于接受一个重要任务，发射一枚导弹。 我哋之前都冇发射过检修嘅导弹，如果万一出咗啲咩问题，百发百中呢四个字就终结喺我哋战人手上。 欧阳俊同夏珏有冇方法解决到呢一个嘅危机呢？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龙虎榜盘州精选， 入行几多年都继续俾啲挣扎。 阿 Mac 觉得家谦为佢写嘅呢首歌令佢充满勇气，亦都描写咗佢入行一路以嚟嘅心境。人生仲系冇办法完全掌握嘅，但永远都不向宿命低头，要挣扎，要坚强。作曲监制林家谦，填词冯重兴，编曲 Regeneration 林家谦。上榜三星期，回落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林欣彤、林中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空风骚风骚快活快活吓，每一天咧听完呢个 Radio Two 啊，十点之后就是我哋啦，我系梁继章， 我系 Happy 耶， 听住啦， 佢叫做暂暂停强啊， 系我都系， 系啊，冇错， 星期五马芬老师强 咩噶？ 五马分师啊嘛， 哎，大家你嘅利是， 我五马分老师， 真系大家 都唔知点样同你， 五马系我最尊敬嘅人， 所以呢样嘢系咪就系好似琴日我哋咁样讲嗬？系啊，佢系好奇怪嘅人， 我会睇医生， 唔使 唔使唔使，医生话你唔使噶，你喺黑房嗰边等，会有人同你拖你出去噶啦。喂，早晨啊，大家呢个星期五嘅早上有风骚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74%。 今晚很想行着又换来代替梦，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当我清理归家，而没留下来换着美梦，就算平刺激，就算平刺激，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Yeah. 可以借我古把，我不再需要天天心烦。曾经喜欢的伴，如今很需要真有伴。知你不满多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换。就算自己仍然难逆，明知假使放宽，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好，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好，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今日天晴啊，炎热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一两阵嘅雷暴。呢几日啲雷暴好似赶都赶唔走咁样吓，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未来数天仍然天晴，持续酷热嘅。 唔单止话雷暴赶唔走啊，啲雨都系赶唔走啊。 你讲马小强赶唔走 啊？佢啊。 唔系我可以自己行出嚟。 唔系我唔系讲紧佢，我系讲紧嘅就如果你一排啲朋友嘅话，真系要晒衫嗰就真系要谂下。 小心 系啊！ 系啊！我翻工之前嘅话晒一啲衫，我琴日翻嚟嘅就话啦，哇湿到淋淋淋啊！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好，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有 Leslie 张国荣嘅呢首《拒绝再换》。 俾你多花款，随便偷欢。哇，俾你将不羁当作 新基本。好似听见阿细路长喺度唱歌咁。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等埋我，仲有最后一句。 party， 逢礼拜五咧就已经有种开 party 嘅 feel 啦，因为咧假期即将嚟啦嘛，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希望我哋除咗我哋开心啦，听紧嘅 Radio Two 嘅朋友都开心啦。咁啊，琴日咧就我系喺一个的士上边咧上嘅时候，听到啱啱李志刚做紧节目啦。咁啊，应该我就谂啦，佢应该一路听紧 Radio Two 嘅，系咩 long long 系啦 ，make of long long 吓，系啊，冇错，即系长长 long long 即系长长， 冇错，幻彩揈 long long 啊， 冇错啦， 到而家都仲有揈噶，原来 有噶， 系啊。冇八点 咁咧，我就倾开偈咧。咁啊，其实同我有时你会唔会坐的士都好似，因为唔系短途咧，你都会倾几句咁。 会啊， 因 为会 啊，有时系啊，因为的士司机系最 佢哋都会 留意 嘅，佢哋会留意嘅。 其实佢哋都闷嘅，有时咧佢都想有啲嘢交流下咁啊，倾下。 有好多卧虎藏龙噶， 系啊，识好多嘢噶，有啲 好劲噶。 系啊， 我试过有一个系一个博士嚟噶， 真系噶， 佢退咗休。跟住收尾佢話俾我聽嘅就係佢一個博士，當然我冇辦法能夠知道佢個國家嘅講價啦。 咁佢冇必要呃你嘅。 佢更加我冇用嘅，因為我見到佢，我覺得佢特別乾乾淨淨咁，唔係話嗰啲的士哥哥唔乾淨，而係你見到佢就係骨仔骨骨，佢唔似咯。咁跟住佢講嘢又好有禮貌咧，同埋用嗰啲用詞嗰度，哇點解咁嘅？其實有少少哽耳嘅。咁跟住咁佢話其實原來佢以前佢係大學嘅博士，係教授，但係佢要退咗休，佢退咗休，佢覺得冇嘢做，佢唔想喺屋企，所以咧佢就諗住出嚟。 嚟揸下的士咧，就係、是、誒、欸、就係、是、咁樣啦。 即 係 過啊， 過 一日神啊！ 唔同嘅人，跟住可以同我哋傾下偈，係、 啊、幾好 喎、 啊！ 我真係㗎，我都有諗過㗎、啊、但係琴日咧，我傾開咧，我 你諗過揸的士？ 係啊，我有諗過㗎、 okay 啊。 我都有諗過， 有乜問題啊？我覺得幾好、啊嗯。 我諗住揸四點過一間， 但係其實咧， 四點咧， 馬小強第一，你嘅車揸車技術點咧？第一啦。第二，你對香港新界九龍嘅路有幾認識？因為考牌， 啊、 人哋會問你噶，你唔知咩天光道，你行邊條路？如果塞車，你搭去邊度？佢要問呢啲嘅，所以咧， 我死梗。 我係啦，我因為 我 方向白痴啊嘛，係啊，我同我哋同一班房。 係啊，冇錯，班房你偷望翻，就望你。 我哋同一班房，我哋方，我哋嗰班叫方向白痴班。咁所以咧，我諗我真係唔得，除非死讀書咯，即係你練咯， 死讀書都唔得。 冇 我都系唔記得嘅。 但系咧，其實咧，法官大人，我有少少辯詞嘅，就係話而家其實咧，唔識路多咗一樣嘢，叫 Google Map 啦、嗯，或者係嗰啲叫 GPS 啦，就冇以前。以前的士大哥真係要靠記憶或者靠自己經驗啊嘛。 call 台咯， 所以 或者係啊， 唔係佢哋真係好勁， 好犀利啊！ 好少問 call 台問路嘅，佢、只會係有啲咩嘢嘅時候嘅話，係唔見咗嘢或者點係揾 call 台。你有幾可嗰陣時候搭的士嗰陣時候，佢會問路，唔會一定。 佢有問嘅就話：喂，知唔知塞唔塞？塞唔塞？邊條塞？怎樣問？好啦，咁啊同的士哥傾開啦，咁啊疫情點啊咩？傾下偈，佢就望咗我幾眼，佢話：啊，你把聲咧幾好聽，佢唔係話好熟啊，佢話幾好聽。啊，其實做電台都啱，我覺得佢喺度試緊我。 系 啦，咁咧到落车啦，佢终于就忍唔住问：其实你系咪梁继章咧？咁样，我其实系嘅，咁样，我日日听噶，咁样样，咁所以咧，有时真系嘅，冇所谓嘅，大家见到面咧都有一种缘分，打个招呼啦， 我都 会 中意你同我打招呼， 系啦，第一时间接触啊嘛，咁又喺收音机做节目，咁啊净系望住个麦，睇唔到大家，听唔到你把声，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有个近距离接触，如果大家想嘅话，我哋今日咧最后嗰半小时啦，平时咧就呢个叫片段人间，逢星期五都有嘅，不如我哋今日吓尝试同大家倾下偈，如果有兴趣咧，到时啊唔使咁早，到时打电话嚟啦。 打几多号电话？ 十二点 一八七二三八八， 正 一八七二三八八，十二点半啦。同埋我哋今日咧有位营养师啊 ，Katie 上嚟同我哋倾下，讲你啊， 我知一六八啊嘛，我记得啦，一六八唔好再问一六八， 知唔知咩叫一六八啦？ 知道啊，十六小时不叻嘢， 佢应该一六八一， 即系咩意思？ 乱晒啦，即系十六个钟头唔食嘢，但系八十一个钟头。都繼續食嘢， 老友，老友， 我唔係你老友， 我係你老友， 拍檔們。我兩個月啦，接近，我真係 有咩用 啫？ 你十年都冇用噶，你要睇你嘅成果啊嘛。 唔係，我意思， 你有冇成果啊？你個肚使幾寸？ 有，使一寸。 你讀邊度啊？ 細 咗一寸，你讀邊 度？ 唔好讀咁低喎。 跟住你又讀一寸係嘛？ 你唔好讀咁低喎。 你咪讀錯地方啊？ 咪咯，細咗一寸。 我下次攞翻嚟，淨係攞個 mark 咁 mark 住喺度。 喂，唔係，佢第一個月又係細一寸。 係。 而家進入第二個月又係細一寸。 同埋你有冇留意一樣嘢？ 咁即係冇進展啦。 其實我哋叫佢寫肥強周記，希望佢可以記錄。录佢嘅一六八，跟住咧就可以咩？佢已经冇再提过呢啲，啱唔啱啊？ 全部讲晒追女仔，仲要系幻想追女仔，唔系、 啊、 真系追女仔。 嗰啲咩 Fifi 啊、Didi 啊、 全部自己谂出嚟 噶，嗰啲全部都系假噶嘛。 佢夜晚同啲自己拗脚趾嚟谂嘅啫。 系好心理啦， 从来冇发生过。 佢而家从呢个要睇个呢个营养师之后，我其实应该睇精神科。 陈仲谋医生，我咧陈仲谋医生上次嗰位 打电话俾陈医生先。 每一位上嚟嘅朋友 都系为咗我嘛， 都系为咗你， 睇下你有冇得救。 系啦。 所以講到營養學咧，其實好多嘢嘅，譬如話 Sarah 帶出個話題就係話素食係嘛？你 素食係啦。點解我會想咧？係因為其實我基本上我自己本人都係中意嘅，但係我就覺得嘅就係喺香港，如果要素食嘅話，係真係比較困難。首先嘅就係餐廳唔係真係好多，就算你去到一間普通嘅餐廳嘅話，佢哋嘅餐牌亦都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但呢一樣嘢亦都係而家好多人都會風行嘅，就會覺得咁樣嘅話係對於呢個地球比較友善一啲。 係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啦，排放 啦，係啦。咁同埋嘅就係、是、你知啦，養一隻牛。牛系嘛，佢需要碳排放。你如果计嗰条数嘅话，你会觉得咁样长此落去嘅话，唔系办法嘅。咁、我觉得就呢个都几好啊，呢、這个概念。咁但系如果你系点样可以素食得健康呢？点、解我会咁问呢？就是、因为其实素食，如果大家我系想希望做呢一样嘢嘅，但我又见到我身边有一啲朋友吓，佢试过，但系有人就讲就话唔识素食又会引嚟一啲健康嘅问题。咁你咪管唔到事咯？ 素食咪素食咯，要识嘅咩？ 食斋咁咪食斋咯， 唔 系 噶， 我谂有学问嘅。 佢系偏向于食某样嘢嘅时候，到最后尾嘅话，佢嘅健康出现咗啲嘅问题，例如佢营养不良啦。咁所以嘅就我想知道嘅就究竟如果系嘅话，我点样能够可以嘅就系 有素 食，有素食，但系我又 唔会失去啲平衡。 咁我先至唔会话本末倒置啊嘛。 好多年前 咧，健康而素食，我到最后尾就我唔健康，咪觉得好奇怪咯。 我曾经认识嗰个家长啦，咁有个小朋友啦，几多岁咧？嗰阵时六七岁到啦。咁原来我听嗰时咪讲翻咧，佢阿妈咧由佢细，因为佢妈妈咧就系全斋嘅，咁佢要佢个仔咧都跟佢全斋。当时我有少少谂，哇！咁佢而家发育时期，惊唔惊佢？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喺发育期间吸收唔到适当嘅营养咧。咁样，今日我甚至睇到一个新闻啊，佢话而家因为疫情，嗱佢咁讲就吓，疫情底下出世同长大，即系呢一两年嘅 B B 咧， 嘅 I Q 啊，甚至系会有少偏翻低啲啲，即系会冇咁聪明。咁佢分析嘅原因就系咩咧？佢话因为大家都唔出得街，见唔到好多，即系我哋叫 stimulation 啦，刺激啦吓，即系啊呢个系咩山，我呢架车白色，或者出到去见到乜嘢，即系呢啲其实每一日视觉上你收翻嚟嘅信息都系一种嘅刺激，唔系对于个大脑系咪？你会收多啲 information， 冇啊！你日日喺屋企对住工人姐姐啊，对住电视机，咁变咗咧就系会对于小朋友嚟讲嘅发育咧会有一定嘅局限，即系佢咁讲咯。 哦，你讲紧小朋友， 小朋友，小朋友， 你讲紧话驮紧 B B 嘅，都系因为咁少咗一啲刺激嘅话，所以 因为小朋友出唔到街啊嘛， 咁梗系啦， 所以会。系啦，少咗一啲嘅 mentally 嘅刺激。 如果好似你咁样讲嘅话，我哋咪唔应该嘅就系净系俾啲小朋友嘅就喺屋企嗰度系睇个 mama pad 啊，又或者咩咯，系应该要俾佢哋出啊去啊，见唔同嘅嘢啊，有多啲嘅眼光，有多啲眼界咯， 呼 吸新鲜空气都好啲。 我成日比喻啊嘛，即系你个话题，你要同人哋有话题，有口才啊，即系口才好咧，你个脑里边有足够嘅资讯先啦。好似喺图书馆里边，喂，佢从来冇出过街嘅，你讲乜佢都唔知嘅，边度都冇去过嘅，咁就等于冇 stimulation 呢個 啱嘅，同埋 social 呢一樣嘢都係好重要嘅， 係 咪？ 冇 錯。其實如果你講緊話，即係呢排有啲人唔開心，我覺得係真係同我哋有呢個限聚令啊，少咗 social 亦都有關嘅。因為其實我有睇過有一啲嘅調查，有講到嘅就係話，如果你年紀大，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你延年益壽咧？第一樣嘢嘅就係朋友。係 啊係啊係，我都聽過。係 啊，我幾驚啊！ 知唔知啊？馬小強，你要小心啊！ 佢當然啦，佢冇得救啦。但係問題係我自己都好驚，你知唔知？我正想同自己 佢唔使擔心。因为 佢唔使担心，因为佢已经 certified 咗 ，certified 咗。开唔开心啊？开心，你唔使问我 咩事啊？ 开心，佢实问我哋，好唔系咪开心啊？笑我系咪？ 你开心咪得咯？ 开心， 咁佢都系嘅，佢嘅出现系令到大家好开心，因为佢就系嗰个标杆最底嗰格。 Certified 系咪？你唔出街，你屋企有咩做啊？ 你担唔担心啊？即系个年年益寿嘅就第一样嘢就系有朋友。 我大把， 我知朋友，听你嗰啲漂流教室都知啦，又做文胸嗰啲啊嘛。无端端又做咩钟馗嗰啲啊嘛，嗰啲都唔系朋友，嗰啲叫猪朋狗友嗰啲， 佢当系噶啦。 喂，你知唔知猪朋狗友都好重要噶？ 系咩？我唔知喎。 唔系真系猪朋狗友， 我梗系 觉 得重要啦。 你 明我个猪朋狗友， 佢咪就 系 专家 咯，诸如此类啊嘛。咁你同朋友开心心，我觉得都系一种。 咁我哋算唔算喺空气中嘅猪朋狗友啊？ 我哋都唔约佢，点会系猪朋狗友啫？ 你两位喺我心目中嘅地位非常崇高， 真系摆上 神 台。 上面嘅朋友， 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两位就系我嘅师。 哦， 律 师 唔 计师， 唔系死师个师， 估到你啦。喂，好啦，继续 Radio Two 啊，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3%， 欢迎 啊，开心， 原来真系好开心。今夜里。 阿 Lu， 你食咩啊？有毒噶 吓，番茄嚟嘅啫，点会有毒啊？同埋啊，健威，你睇得啲旧嘢太多啦，只有古代嘅欧洲人啊，先至会觉得番茄有毒嘅啫，依家系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噶。 切，咁你无端端拎啲番茄出嚟做咩、 啊？番茄节啊嘛。你啊，唔该听实啊！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嘅知识会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埔新界北总区警察总部朝早七点几传出枪声，一名冲锋队警员受伤，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据了解，现场并冇检获遗书，警方正调查事发原因。理大研究团队分析，机场贵宾室确诊女职员较大机会系被英国来港转机嘅乘客感染。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停所有来自高风险地区的转机旅客是比较难执行，因为当其他地方开始放宽旅游，如果香港暂停办理转机，对航运业的影响需要认真评估。萧杰恒认为，当局可以将转机和出境旅客分开处理，不要让他们在同一个餐厅或贵宾室用餐。對於香港和新加坡不再就旅遊氣泡作進一步討論，蕭傑恆認為這是一個頗為實際的做法，既然兩地政府的防疫政策不同，雙方不再討論旅遊氣泡是預期之內的結果。香港和新加坡不再就航空旅遊氣泡作進一步討論，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陳文平預計將來做生意的交通模式會改變，例如先到中國內地或香港處理生意業務，最後先前往新加坡，因為入境新加坡後免檢疫。陳文平說，新加坡的政策可以很有彈性，現時除了江蘇省之外，從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入境新加坡後都不用隔離，只是需要接受檢測，但當地和病毒共存的策略其實都有很多規限，例如規定接種了疫苗的人才可以在餐廳用膳，五人一台，市民外出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央视新闻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北京闭幕，经会议表决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监察官法、医师法等多项法律和决定。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屬本土病例，江蘇2宗、雲南2宗，境外輸入29宗。另外，內地新增3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當日轉為確診有2宗，同屬境外輸入。內地至今累計94,579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88,126人康復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6点，跌289点，成交金额62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跌17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8，升6.6；阿里巴巴158.9，系跌3.2；美团195.6，跌7蚊；盈富基金25.58，跌2.6。药明生物104.8跌9蚊，港交所464.6跌8蚊，比亚迪股份252蚊跌6.4，中海油7.81系跌3毫，中国平安65.2跌5仙， 中移动50元，跌1.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6，人民币6.50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6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6,5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美元，卖出1,78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交通意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场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慢线的坏车未拖走的，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游乐场。重复一次，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游乐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屈地街。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道。而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胜利道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医院。而在新界区元朗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御豪山庄一段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就排到白沙湾码头。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去观景台。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成员晓贤继续带大家去到文理书院探访他们的剧社，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焦点创造当然要乘住奥运热潮专访一下发源自日本的空手道我们学界出色的朋友邓宇轩。 大家好，我是邓宇轩，学习空手道已经有15年了。 阿妈今日打咗10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道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继续翻风骚快活嘅时间。人生咧有咩时间咧系冇咁风骚快活嘅咧？我相信就系啲家居嘅小意外引致嚟嘅一啲唔舒服啦咁、 啊、 样。因为咧，琴日咧我屋企嘅小妹妹啦吓，即系我女咧就无端端咧，其实呢啲嘢真系随时会发生嘅，即系你完全唔知点解就闩门嘅时候咧，缩唔切只手就夹到手指仔吓。咁、哦、咧、啊、就当然系啊，里边就你见到啲血流啦，即系你如果你夹过，你知道我讲咩？指甲底下，你 feel 到佢喺度变色变色咁啦。其实佢个 case 我完全感受到，我试过。咁嗰次咧，我就啱啱翻屋企，朝头早星期日，我仲记得嗰日咧，我游完水喺个泳，即系屋企个泳池啦，咁样。因为好早嗰时我游早水，咁啊十点零钟，屋企未起身啊，啲星期日嚟噶嘛，我就搵只手轻轻晾一晾到门，我唔想佢掹得咁大力。点知道门咧就唔知点解嗰日咧，好似鬼迷咁样，好大力咁样掹埋嚟咧，即系我想晾一晾啫，啪一声就夹住一只手指啦。好痛，夹手指，如果大家即係 touch foot 试过呢，係好痛，跟住你睇到里面一路变色啦变色啦变色啦咁样。 呢个係满清嘅十大酷刑嘅其中一个。 好痛係啦。马小强好惊人讲呢啲嘢，你佢而家开始已经越坐越低， 咁佢、啊、就唔系安， 佢、哦、真好奇怪啊！佢系会走好远嘅，你讲呢啲嘢， 见到自己个样又唔惊，就听呢啲嘢又惊。 系啦、啊，咁样咁、我就上网 咧，见几廿年， 上网查啦，咁夹到手指点啊？咁佢就话要揾医生嘅，因为咧里边积咗啲血就唔系咁好，咁、我就睇系啦，睇、我的家庭医生啦，咁样。咁佢提出一个好，我听落已经觉得好恐怖。佢开始进行咧，我即刻话唔得唔得，唔做唔做，就要揾个针咧吉落去咧放血，十指痛归心啊。 正常 噶。所以佢一做咧，我即刻唔得，即刻停。太痛 佢， 我几乎一脚掹咗佢隔篱街，真系。咁我就唔有佢自由发挥，佢中意点就点啦，我唔睇啦。咁啊，攞少少止痛药咧。就离开咗啦。 跟住咧， 跟住后来咪睇佢慢慢 好翻。 其实个痛楚咧就几日后就慢慢消退噶啦。 系啊， 但系咧佢就会慢慢 越嚟越胀咯。 我唔可以话恶化，即系总之佢有变化咯。 系 啦，跟住嗰个指甲会慢慢退走咗。 系咯， 咁然后再生翻个指甲咁。我尽量讲得比较冇咁 得人惊。 系啦系啦，咁就冇事嘅，即系你唔会有好大嘅。伤残嘅，但系你会有一段时间真系会好痛苦嘅，即系嗰个痛系好痛的。 唔知系咪女人咧比较忍得痛咧？因为其实一有讲过噶嘛，或者生仔啊十级痛楚啊，你都得 啊。女性系比较忍得痛 嘅，我觉得。但我觉得真系我系比较忍得痛。如果我听你咁样讲嘅时候，我都有试过啦，但我就唔系放血，我系放脓。因为试过有一次就系发觉咧，自己嗰段时间化妆比较多，跟住咧就落妆落得唔干净，咁我就有一个眼啦，左眼，咁跟住咧就有一个位置就生咗粒疮，嗰粒疮 你 睇住啦。 你最 近成日 有事嘅，你最近先整到只眼唔舒服，你 可能成个捽眼啊！我知道我呢样嘢要戒，我多手，咁啊佢咧就话其实基本上就系等同你乜嘢咧？你落妆落得唔干净，你块面咪会生暗疮咯。不过你生咗你只眼度，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话最快嘅方法。就是什么呢放了脓之后的话滴啲眼药水你就会好返了。总之是很容易。如果你不放脓的话它就一路越来越肿越来越肿越来越肿。去到一个位置的话很可能就是你知道比较容易一点。即等于我们的暗疮不熟你真的知道会痛很多嘛。但如果是这样就会影响到你会肿。 尽快解决。 看东西那就你想着怎样是不是即刻帮你。 医生帮你搞。 即刻幫我搞，咁、我就話好啊，搞啊咁、你就係睇住你隻眼，睇住佢，你就係攞住一支針。即系其实佢哋系手术刀嚟嘅，滴滴嘅啫。咁跟住就喺呢个位嗰度咧，好快咁样。 其实我估咧，想冇比想象中咁痛系嘛？即系冇想象中咁痛，因为佢好快 嘅 啫嘛。 痛嘅，其实痛 都痛嘅， 尤其是系眼睛个位置、我哋系成系好 sensitive 嘅、 位嚟啊 嘛。可唔可以打一支止痛针先？ 佢又同我讲过，佢话你可以选择嘅就系打一支止痛针之后，跟住我先至帮你知。但系问题系嘅话，你打一支止痛针同我即刻咁样啄一下嘅话咧，个痛系一样。 哦 okay、 你就谂住佢就系 痛一次定痛两次咧？ 系一次。咁我梗系一次啦。 咁可唔可以打一支止痛针，令第二支止痛针唔痛咧？ 系啦，咁跟住咧就我就话好啦，医生，咁你嚟啦。咁个医生都几靓仔嘅。咁我就我谂喺出边度听到，我都觉得几好笑噶。咁我就好，咁我嚟噶咯。咁我好啊，咁样，但系有少少痛噶，忍住。即系大家啲对话，你明唔明？ 明白。 我话我 OK 嘅，我准备好啦，嚟啦，咁样。跟住佢就话哇，咁就啊。跟住就接完就唔好算咯， 系啊， 就啲 你忍受一 阵，系啊， 阿马老师有冇试过？生命中嘅痛苦， 埋嚟嗰时候系好好得人惊咯，好似啲死神来了嗰啲剧情咁啊！ 我口俾个医生系咁撬个牙，试过，即系烂 牙医啫，牙医嗰啲个个都试过啦。 手个膊头呢个肱骨，我终于学识个肱字啦。 点写？ 肱骨即系边处啊？ 咧膊头呢一度，亚侧均系月字旁，即系玉字旁啦，就宽宏大量嗰个宏就筋骨，然后我个肋骨亦都断咗一次，跟住再 点解你啲骨质咁脆弱嘅？点解呢度又碎，嗰度又碎嘅？ 唔系，我系跣脚，我好容易跣脚，所以一跣只手就断咗，一跣嗰个撞到个肉缸边。就哇又斷埋啦，腳亦都斷過，手嘅呢個位亦都斷過。 唔怪之你咁驚啦， 好黑 嘅 喎，佢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我都唔明 佢啲黑氣會唔會跳過嚟嘅 咧？唔會，咁你放心，我哋有個罩罩住。 越聽越驚啊！大佬佢咁黑嘅喎， 嗰個光骨真係好 最痛係嗰次， 最痛 可以點醫啊？光骨碎咗， 冇佢話兩樣嘢，做唔做手術？我話唔做啦。佢話做手術意思就係開刀，然後傷翻幾多螺絲喺度。即拆开嚟， 我知 吓。咁佢话我话 Iron Man 啊嘛，到时你变咗 系啊。佢话唔保证百分百冇事嘅，因为医生一定。 哇！你呢一句令到我唔想做啦。 唔系多数骨科医生都系咁讲。 唔系，系所有医生都一定会同你讲噶。佢冇百分百保证， 冇办法保证，一定冇错啦。咁可以点样啊？佢话冇啊，乜都冇噶啦。你 超能胶同佢连翻去咯。 唔系，啱啱拍翻佢埋去得唔得啊？ 碎 碎喎， 碎咗， 碎咗啊！ 咁你而家点解我唔怪之得你咁怪咧？ 系咯，行路成下肥啦， 全身 系啦， 好痛啊！嗰次真系，因为我行行下左脚棘右脚，就跌咗落去啦。咁呢度咧有个即系隔拉底有个虚位啊嘛，嗰个筋骨咧，所谓就。 咁之后系点样好翻啊？有得佢自己好， 佢冇好翻 啊！哦，有得佢自己好 翻 啊！说文解字，粉身碎骨， 就 系 呢一只啦，系咪？哦，咁都唔系好惊啫， 唔系系痛啊，好痛！所有断骨都系痛到， 所以祝大家身体健康 啊！ 同埋小心啲吓，出出入入嘅时候， 冇错。 好， 翻嚟我哋会有 老妹每日记。 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记得听啦。 老妹妹日记，奥运的启示。运动对于我来讲是保持身体健康，令自己不会变肥的手段。虽然我都间唔时会行下山，在屋企度做下瑜伽。啊，系咪好中意做运动到啊？唔做唔舒服，越做越开心。我真系不能 say yes 咯。俾我拣，我就宁愿留喺屋企嗰度叹下，都唔愿意咧出去运动场度跑下步嘅。而且我发觉，辛辛苦苦练翻嚟嘅肌肉同埋体力，系会因为你嘅懒惰，好快就会打回原形，令人好气馁啊！试想想，一个运动员为咗要跑快 0.1 秒，就要日练夜练，连续四年；为咗要打好个波，就要重复呢个动作10万次，只为突破自己，备战参加唔同嘅比赛，去争取更好嘅成绩。但有时就算准备充足，都唔代表可以企喺个颁奖台上证明自己嘅实力。但系依然要继续努力。哇！嗰种不屈不挠嘅毅力，并非系普通人可以想象；嗰种嘅压力，并非系一般人可以承受。所以我系特别佩服运动员嘅，至少呢一份坚持，我做唔到咯。刚刚过去嗰个东京奥运系好特别嘅一届，喺疫情之下延迟咗一年。应唔应该举办都有好多嘅意见，点解要反对？系因为怕疫情感染人会更加多，大家努力咁防疫，可能会因为一个大型嘅体育盛事而毁于一旦。所以喺开幕之前，其实有好多人都会示威表示希望可以取消嘅意愿，并非系好似如以往一啲嘅奥运咁正面，阻力应该系双倍嘅。但是在褒贬不一的情况之下，坚持要举行，实现希望可以透过体育为世界带来一点喜悦，就等于今届东京奥运的口号是情同与共。这一句的格言呼吁我们，体育使我们能够克服不同的环境，通过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带给我们的喜悦和兴奋等的情感，成为一个世界 United by Emotion。我最近睇咗有一个由日本导演所拍摄嘅关于东京奥运嘅采访全纪录片，希望可以以多角度探讨举办今次奥运嘅意义。访问唔同有份参与嘅人，例如系来自世界各地嘅义工、新闻中心嘅体育记者、赛事嘅旁述员、参加比赛嘅运动员、教练、支持及反对举行嘅人。加上导演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希望可以具体地呈现这一次盛事的另一面向。本来以为是一个又长又沉的纪录片，看完之后又觉得有些启示，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拍摄的是一位日本人，这个预设是有趣的，因为人很多时候对于自己家里发生的事要求就特别高。正因为他自身的地方太熟悉，都有期许，所以在他的眼中，日本是一个属于非常注重细节的国家，每一个不细致不细心的安排他都觉得难以忍受，小至餐厅里面的食物，连教练的通道入口他都觉得很混乱，没有能够正确的指示。他拍摄的时间发觉其中有一位的教练花了足足2个小时才能够找到，他觉得很多的安排都非常之混乱，不能接受。但有趣的是，当他同一位采访过各项大型体育运动比赛的资深记者在奥运会里面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向他投诉，而这位的记者的答案就令人非常佩服了。他淡定地说，你看不顺眼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在他看来混乱是正常的，要在消极里面寻找积极， 咁样先至可以喺工作上面保持愉快。采访反对今次办奥运的群众高声，表示他们担心会影响疫情的感染，亦都是开幕仪式的时候在体育馆外见到有很多支持的群众就站在另外的一边，觉得是难得的盛事，感觉很骄傲，哪怕是在场外那里都想亲身来参与。反对和支持的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有不满的当然 会比较激烈地去表达，而沉默的往往是支持的一方。最后他还访问了有一位是日本的前奥运乒乓球手福原爱，希望可以透过他以前参赛的经验，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讲出究竟一个奥运会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今次的奥运真的有点难，为什么要举办，恐怕是怕疫情令到感染的人会变多，所以你发觉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因为本身体育这样东西当然有人当是工作，有人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但是看完选手的努力，不论他的成绩如何，只要影响到看的人心里面想、我都要这样要加油，又或者说今天我要跑步多一公里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这样都是有意义的。而很多时他认为有些事情不是做了就马上知道，可能是要等20年、30年之后才知道它的意义。意义这一样东西不是去找的，而是它自己会走出来的。哇，这一番说话来自一位运动员的口，特别值得细味。我本人在今次的运动会，在今次的奥运会都得到很多的鼓舞。例如我记得我们在电台同一班同事一起为香港的运动员打气，赢到奖牌时候的兴奋，失落奖牌时候都不会气馁，这些就是运动的盛事带给我们的喜悦了。至少全世界都在为运动狂热，就算褒贬不一也都成为全世界人的回忆，希望能够透过体育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来紧举办的残奥运动会我都一定会继续支持。 Yeah. 好听好听 ，John Lennon 呢首 Imagine， 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你个风骚快活人啊！翻嚟咧就会有你又知唔知两位同学准备好未？我记得嘅今日吓， 我梗系记得啦， 我唔会出咗下一 part 先噶啦， 梁博士。 琴日我系想 cut 你嗰个环节先出嘅啫，系啦。 约为例，若果有任何人侵略或对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都会作出回应。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也都一样，根本上和阿富汗无法作出比较。内地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认为台湾要从阿富汗吸取教训，一旦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美军不会到来支援。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气酷热，亦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1点，跌442点，成交金额8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7点，跌26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4.6升3.4，阿里巴巴158.2跌3.9，美团192.4跌10.2，盈富基金25.4跌4.4，港交所461.6跌11蚊。药明生物103.8跌10蚊，比亚迪股份248.4跌10蚊，中海油7.76跌3.5，中移动50.3跌1.15，中国平安64.8跌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1，英镑10.614，瑞士法郎8.494，澳元5.559，加元6.06，新西兰元5.32，欧元9.1。每百元兑港元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6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2美元，卖出1,78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九龙塘会噶。再重复多次，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而家龙尾喺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会。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马场慢线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着洗衣街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就行车缓慢，排到去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和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尹师兄，今日就等我哋嚟一决高下啦！我睇， 哇，好强嘅风力啊！孔师弟，你刚才使出嗰招究竟系乜嘢嚟噶？ 一场风力发电竞赛。 还看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直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离岸风力发电场，同埋设置在深海水域之中史上第一个浮体式风力发电场。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田径的周华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们的 number one， 放松一点，共力就可以了。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更不更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二台话你知，亚洲人的传统饮食离不开米饭，而以炒饭闻名的印尼，每年米饭的消耗量更加是全球第三大。 不过在印尼近年推行戒米运动，原因是这个拥有 2.6 亿人口的国家多达2000万人患有糖尿病，成为当地继中风和心脏病之后最致命的杀手。 除了炒饭、姜黄饭之外，印尼朋友还喜欢将大米或者糯米用香蕉叶或者椰子叶包起来，好像粽这样去煮。 用两片椰子叶包住的大米叫锅杜巴德，煮熟咗之后，莲叶切成两半，攞出米饭，再切成片状嚟食。 而用香蕉叶包住大米嚟煮，就叫伦冬。 佢哋仲会用糯米混埋椰子肉、红糖，好似粽咁攞去煮熟食，称之为洛巴德。又或者将佢整成咸食嘅都可以。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日。 好啦，进入第二小时啊，十一点十二分噶啦，三十一度啊，今日非常之炎热，酷热天气警告迎新吓，相对湿度69%，今日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吹微至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天晴，都系继续咧泼泼扇啊，凉一凉，因为都系好热嘅。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好啦，你又知唔知啊？星期五嘅环节，咁希望大家今日咧就多啲用你嘅小宇宙去估下啲问题，好唔好 ？OK， 好嗱，开始第一条咯。 我唔系用估嘅，我今日用一个新嘅方法叫辩证法。 加减法 又辩证法， 大辩证法啊！即系坐喺厕所谂嘢，嗰啲咪大辩证法。 小辩证都有辩，有小辩证法嘅。 唔识嘢鄙视嚟。 咁你解释咩叫辩证法？请你讲。系啊，就地正法，即系你啦。咩叫辩证法？可唔可以同我？我当我唔识，我系唔识，系我而家自认弊向。 你未到呢火啊？你两位。 唔系啊，咁我就系想 向。讲都唔讲，解都唔解。 咩叫做辩证法？ 因为叫马老师。 听过未啊？辩证。 我有听过啊。 咁你唔该叫你解啦，我未听过啊。我听过大辩证法咯。 同埋小辩证法，同埋就地正法。 法。嗯， 你讲小便蒸发，你讲大便蒸发， 我听过咋，我唔知点解嘅。 O K O K， 我净系冇嘥时间咯。 你上次话 嘥时间， 你上次话大便冇办法啊嘛。大便蒸发，我听过。 一人小句，我唔着。 成日都系咁嘅冷静，即系讲啲嘢出嚟，我喺度抛我哋，咁我就问你， 我冇抛你哋， 你又唔解释， 系我唔着，我唔着。 好，正式开始。你又知唔知道第一条问题？各位几个朋友们都可以听一下，你又知唔知道啦？嗱，经常听到在郊外遇到熊 bear 吓，应该点做呢？ 系， 当然意思即系话唔好受到伤害或者俾佢食啦吓。第一，保持原有姿势，譬如你行紧嘅就行啦，或者停喺度唔好喐啦，保持原有姿势，做紧咩就做咩啦。第二，扮成死人，即刻碌低瞓喺地下。第三，马上爬上身边嘅树，因为郊外嘛吓。第四，往山坡下向下吓 down slope 咁样跑。如果当时系平地冇 down slope 咧，就跑大 S， 即系好似 S 字咁样跑大 S 嘅。到底上述四个答案边个系正确？ 扮死人我好似听讲过嘅， 经常引讲添。 系啊， 熊呢样嘢咧，我都真系有听过。佢上述四个答案都好似似，又好似系，又好似唔系。 其实咧，唔好讲啦，呢啲废话，我鬼唔知。 我用佢好废话嘅。 我 对住我想，我想查，我想诶，我呢个就系我用 辩 证 法 啦， 就话四个都好似。 哦，喂，阿 Joy 啊，其实咧，反而我想问你，嚟住喺新界啦，其实如果啲恶狗咧，或者嗰啲野狗咧，你哋有冇咩方法噶？ 有，就其实你狗嘅话咧，你就系譬如可能你真系做紧一个动作嘅话咧，就停止咯。当然一定唔可以跑。同埋唔好背住佢， 但 係 你始終都要解決㗎。你咁企喺度唔喐冇用㗎。 企唔喐之外嘅話，仲有嘅就係好似係避免同佢四目交頭，因為如果你望住佢嘅話，因為佢都驚啦，你望住佢，因為佢覺得你係挑釁緊佢，咁樣佢就會 attack 你㗎啦。我係記得係有啲咁樣嘅做法啫。係啊， 好， 總之一定㗎啦，冷靜咯。 你揀先啦， 睇下先啊。 第一，保持原有姿勢；第二，扮成死人瞓喺地；第三，爬上樹；第四，往山坡下逃。如果当时是平地冇得向山坡下逃跑就跑大 S 型。 我拣一，保持原有姿势。 我都系想系啊，我都系想系呢一个。 即系你冇理由跑噶， 一定系 跑就好危险。你仲要 S 型，佢咪易追你啲。 系啊，因为有好多动诶，佢哋系一啲反射动作嚟噶嘛。佢见到你跑嘅话，就系、是、好似佢觉得你系被捕猎啊嘛，猎物佢就会跑咯。所以我唔会拣第四。 冇错。 扮 树。 爬上树咧就系、是、熊系识识，好似系识 分钟爬上去， 会唔会爬树噶？ 扮死人仲危险，佢走嚟问你，咦有呼吸、啊？ 因为有某啲嘅动物咧系可以爬树嘅，因为我试过喺尼泊尔嗰度咧，去俾嗰啲 rhino 即系 犀牛， 犀牛追。 嗯， 佢哋就係咁。 點解會有犀牛追你嘅？ 因為我哋真係見到啊！ 但佢無端端點解會追你？ 因為原來佢同埋佢個仔一齊，我哋見唔到佢個仔，我哋就係見到犀牛媽媽。 哦， 佢 以為你 掟 咗個仔， 踢佢個仔啊！ 哦， 因為我哋行得好近佢個仔，跟住佢無端端向我哋衝埋嚟，跟住我講過噶啦，佢咪講咧就係 up to the tree 咁樣，咪叫我哋就係爬上個樹度 咯。犀牛應該唔識爬噶。 就是因为佢爬唔到，所以你个鼻犀牛嘅话，呢、這个办法咧就系 死啦！但如果马老师咁大嘅肚腩，佢爬唔到，咁点算咧？ 我谂到啦，阿梁博士，你介唔介意将个题目唔用熊改做 犀牛？ 犀牛 咁样啊？一啦， 我都系一， 冇 跟佢有姿势， 你冇跟佢、 啊。 诶、 啊， 俾信号你啦。 咁样啊？ 你跟佢咧，通常都系吓， 我都咁谂嘅，系啊，搭沉船啊嘛。如果系咁样，爬树啦。 等阵， 仲有咧， 我都 会。 嗱，一咧就保持， 三系乜嘢啊？ 一系保持原有姿势，第二咧就系扮死人，第三系爬树，第四系跑，向山坡下跑。如果冇山坡，平地咧就跑大 S。 大 S。 我 你冇佢改喎，你揀咗㗎嘛。 你理得我啊。嗱佢原来咁呢大 S 越似 啊。咦係。 大 S。 同埋佢就有冇发觉佢俾我哋嘅答案呢就 是、 越冇可能嗰个就係嗰个。係 呀大 S。 锁定大 S。 就算输俾大 S, 我都 no 下。因为我係细 S。 冇错。 正確答案。跑大 S 嘅， 好嘢！ 好，专家解释前脚比较短啊，熊嘅前脚 後腳比較粗大啦，所以佢跑上嚟咧好費力啊。尤其是如果你跑下坡路咧，佢係會噼里啪啦咁樣跑得好論盡啊。咁所以如果你跑嚟講咧，你係會贏佢嘅。第一、第二咧，如果你瞓喺地下扮死人咧，係唔得嘅。呢個係一個假嘅迷思，因為咧佢話原來熊咧喜歡食屍體嘅。如果你瞓喺度咧，等於你 invite 佢埋嚟嚼你啦，係冇錯啦。上樹亦都唔得，因為佢識爬樹嘅嚇。好啦，第二條咯噃，第二條咧就話紅鹿。即是 male deer 啦，红鹿每年都会生一对新的角，但是这个新角生出来之后呢，它不会用来打交，不会no， 不会用来打交。为什么？第一，因为是求偶期，打交会令到角受伤就不靓仔了，就会失去吸引力。第二，因为新的角软奶奶的，好似啲嗰啲叫咩松鹤蟹嘛，软淋淋嘅个壳系，冇攻击力啊，打嚟做咩啫？都软淋淋只角， 冇用嘅， 冇错啦。第三，因为呢个时候新嘅角咧有大量嘅血管神经，即系啱啱 develop 出嚟啦，好痛嘅，因为嗰样嘢点样形容咧？即系好薄啊啲皮仲系吓。第四，因为呢时候嘅角咧外腹有一层薄薄嘅绒毛，嗱我哋就叫鹿茸啦，即系最出名嘅中药就系呢个时候啦。咁咧，佢系会好珍惜，唔会用嚟打交嘅。 佢珍惜鹿茸嚟做咩啫？又唔系卖， 系 我哋切啲。 我唔会，我唔会对呢个答案加以评语嘅。我唔会对呢个答案加以评语。总之四个答案：第一，因为求偶期，如果打交会令到个角受伤就唔靓仔啦；第二，因为个角仲系好软淋淋，冇乜攻击力；第三，因为呢个时候个角咧有大量血管神经，一打咧佢会好痛啊；第四就系因为佢保护个鹿茸，唔舍得我嚟打交。 求偶期。 但你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哋嗰啲公鹿系咁样就哇好撞埋砰嗰声 嘅。系啊，佢成熟咗，佢依家新 成熟咗啦，依家系新嘅角，每一年有一对新嘅角。 新嘅角，因为要保护鹿茸。 鹿茸我觉得唔会啊，因为嗰啲毛啊鹿茸咧，其实唔系佢哋食噶嘛，系人类食嘅啫嘛。 好有智慧喎，呢位。 我依家用 呢 啲 就系辩证法。 剛才我第一條完美示範了、 即每一個答案都是拿出來大家去辯解自己辯解一下就為之辯證法是不是、 我選求偶期真的 求偶期 他痛我不覺得他會痛 到底李婆揀咩答案？ 因為公鹿咧，公鹿嗰對角咧係真係好靚， 好靚㗎，係 啊，即係等於嗰啲。 但 係 喂，有個童話故事你有冇聽過？靚嘅東西有時害死你。有個故事就係講到佢鹿棘住咗嘛，獵人嚟到佢走唔到嘛，因為俾啲樹枝棘住咗。 我淨係睇小鹿，小鹿斑比啫。 好，李婆， 我覺得係。 我嘅建議同頭先一樣，盡量唔好跟佢。 我都係咁諗嘅。 啊，唔係呢個佢陰我，我知道。阴我，我唔改求偶期，肯定 求偶期，尽量唔好跟佢。 lock 住 D 啊，我觉得我会拣 鹿茸， 鹿茸啊，鹿茸啊，点解人啫？系喎， 嗱， 佢 又俾信号你啦， 鹿茸是人会珍惜的啫， 系啦，跟住我真系二同三咯，应该系。 第二咧就系、是、新嘅角仲好软，好似松皮蟹咁样吓，个壳淋嘅，冇攻击力。第三就系嗰啲角仲系啱啱 develop 紧啦，啲血管神经好敏感。一打交好痛嘅，所以佢 都有啲似喎，嗬？三啊， 三 啊， 啱，答案系三。OK， 李婆暂时一分占先， 好嘢，佩服。 你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努力每一次演练，当战斗有 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前动身，午夜时分总要有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哦、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多谢好啦，而家李婆呢就一分领先吓。喂，预告一下先，我哋一阵间十一点半呢一位嘉宾呢吓，阿 Cathy 呢就同我哋系营养师嚟嘅，讲下人类成年人啦，今日最主要讲翻大人啦吓嘅营养方面嘅嘢，包括咧 Sarah 想问一啲叫素食 吓、啊，你又讲想生酮饮食， 冇、嗯、错， 你系生酮饮食咩？ 生酮饮食 唔系，我想了解一下， 你唔系嗰啲一六八、一六九、 一 七零嗰啲咁咩？ 你收翻失败呢两个字， 咁我又未失败， 你唔系咩？ 佢真系唔会成功啫，佢未失败。 哦，即系换个方法，唔会成功嘅咁。去到一百岁都可以唔失败嘅，OK 好。 佢一日唔死咧，都仲唔可以话佢失，唔可以话佢失败嘅。 哦，都好。 喂，同埋你第时一定会瘦。骷髅骨实瘦噶嘛？ 我都系咁话，嗯，系啊，恭喜你。 或者有啲肥骷髅骨， 我哋唔系好亵渎啊， 瘦到见骨， 唔好毒舌呢个，唔好毒舌啊，瘦到见骨，佢真好毒舌我哋。 嗯， 开唔开心啊？好开心。好啦，嚟啦，问问题啦吓。 冇嘢讲，好闷。 牛粪，牛粪咧，牛嘅粪便用途有乜嘢咧？第一，喂猪、羊、鸡，喂吓嗱，而家系俾佢哋食，喂猪、羊、鸡。第二，施肥，即系林林诶植物啦吓。第四，第四发电。 三咧？ 啊 ，sorry 啊，讲漏咗，由头嚟过。第一，喂猪、羊、鸡。第二，敷面。敷面即系敷落块面度啦，做面膜啦。第三施肥，第四发电，第五种蘑菇。等阵先啊，种蘑菇。再嚟一次，喂猪羊鸡，敷面施肥发电种蘑菇。以上嘅答案，牛粪吓，系咪全部都系呢？如果唔系，边个系错嘅呢？ 哦，即系其中一个嘅话，就 系 可 以 唔 系 噶， 可以你话。全部都啱，都得噶，即系未必有嘢错。 好复杂喎、啊，呢、這个 好复杂咩？净系讲呢五个用途，你觉得系咪全部都系可以用牛粪呢？如果唔系，咁边个系错嘅呢？ 以我理解咧，其实牛粪咧系好多纤维， 系啊， 系啊， 好有用， 同埋就有啲地方啊搵嚟生火啦。同埋揾嚟起屋， 真係好有用， 好有用， 啲沼氣， 同埋其實唔臭嘅，唔臭嘅，因為佢草嚟啫嘛，裡面 冇錯。 咁樣啊， 敷面都有。 以上皆是， 你咧？ 我會估以上皆是， 我會係估 all of the above。 我應唔應該跟佢啊？而家佢跟我，我點睇啊？ 你唔好跟佢，佢跟你 咧就由佢， 就由佢。 好啊，我唔可以跟佢，佢跟我就由佢。好 ，OK， 好。 你係咪跟佢？ 菠蘿包包。 哎，我唔係跟佢，我嘅自己嘅選擇就係 all of the above。 OK， 巴閉。 以上皆是。 好， 係 正確嘅。 系 咁咧，因为咧，我睇到一啲嘅资料咧，佢话台湾啊，澎湖有啲嘅遮咧系我嚟敷面嘅，就当好似面膜咁样。 可以啊，草嚟啫嘛。 即系我唔可以话全世界都系，不过咧，佢有有啲文献咧讲翻，台湾真系有啲妇女咧，农村嗰啲真系我嚟敷面。 佢搵嚟敷面，搵嚟做乜嘢咧？系防晒。 系咪啊？ 系、哦，嗯，因为佢又你其实冇嘢噶，你防晒有另外一个方法嘅啫嘛，就只不过系遮 住 佢，挡住，嗯，咁就 OK 噶啦、嗯。 好啦， 啊、时 间得翻一分钟，不如问题好简单 嘅 啦。之前问过蜜蜂点样将食物嘅信息话俾人听系跳舞啦， 系， 今次系蚂蚁啦，蚂蚁揾到食物点样话俾人听咧？第一靠跳舞， 嗯、 第二靠竹须上面嘅气味， 嗯， 第三靠身体语言吓 body language，、嗯、第四靠留低记号， 啊哈， 到底靠乜嘢咧？ 我会锁定个留 低记号。第一跳舞，第二。气味竹须上嘅、第三身体语言，第四留低记号， 留低 留低记号， 你又跟佢啊？ 唔系啊，其实我系想竹须嘅，我因为竹须， 我讲二 竹须 啊嘛， 系 啱。 哎呀，好， 你唔好跟我啦， 佢跟你冇所谓， 唔紧要，我都赢一分， 系啦。 OK， 好，时间差唔多十一点半，有各位对呢个自己身体健康咧吓，饮食营养有兴趣嘅，想听多啲嘅， 好， 一阵间一路听一路谂下有冇自身嘅问题、想问。 冇错，打嚟18723888。 冇错啦，我哋嘅靓女 Tiffany 咧已经喺电话旁边等紧。如果你想问一啲关于、我想咁样减肥，我听个生酮饮食咩168，种种都得嘅，好 冇？好，任何健康嘅问题啊。 OK， 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两名航天员今朝成功出舱，今朝8:38，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成功开启天和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截至上午10:12，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身穿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并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装脚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他们其后在机械臂支持之下，相互配合开展太空站舱外有关设备安装等作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期间在舱内的航天员汤洪波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理大研究团队分析，机场贵宾室确诊女职员较大机会是被英国来港转机的旅客感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立法会委员会会议前被追问时说，当局会同运输及房屋局要求机场管理局在有关安排方面做得更好。政府刊宪依据《职工会条例》第11条，向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发出以取消职工会登记通知书。有关条例列明，职工会登记局局长在取消任何已登记职工会的登记前，需要向该职工会发出不少于两个月的事先书面通知，指明取消该工会登记的理由。上诉庭早前裁定青年马家健企图贩毒案上诉得席，已经服刑五年的他即时获释。司法机构上在高等法院在2019年就该宗案件的判刑理由，主审法官陈庆伟提到，马家健曾经在被裁定罪成后录取一份无损权益口供，但控方最终没有依赖这份口供指控本案任何其他疑犯。判刑理由又提到，本案牵涉其他刑事指控，关于被告的原有法律代表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上诉庭早前的判词质疑上诉人原有法律代表为何是一名犯案累累的师爷，对方曾经说服马家健认罪。判词亦都质疑控方看似将参与度非常低甚至无辜的人定罪，而放过案中参与度较高的人，涉案师爷陈强利和大律师张晓慧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两人是同被控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1点，跌640点，成交金额9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系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1点，跌31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噶，腾讯控股418.4跌2.8，美团186.6跌16蚊，阿里巴巴156.7跌5.4，盈富基金25.24跌6毫。港交所455.4跌17.2，药明生物101.5跌12.3，比亚迪股份245.6跌12.8，小米集团23.35跌6.5，中海油7.78跌3.3，中移动50.1跌1.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2，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85，人民币6.502。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1点，跌291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2美元，卖出1,78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常胜街公园快线的意外未清理，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希福道。就是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常胜街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希福道。另外沙田围路有爆水管，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快线现在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礼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就是窝打路道。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二台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你是不是在考调子 ？DHKDO 生日快乐！我们得多个仔啦 ！Happy birthday to Radio 2！ 拜！ 神光第一线，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祝二台生日快乐！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吕俊安 Eden 第一次为动画配音，他最难忘的是 大家不以为是配对方的，是临录前一晚我再看多次，不对路，为什么个名字不同了，就是因为英文版菲尼把声很女仔的，就是因为很小朋友，还有而黑面狐利亚把声就慢一点，还有他讲的方式是串串共的，我就以为找得我应该就可能都是那些通的啦，应该就误会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好啦，十一点十八嘅啦，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紧风骚快活人呢个环节。 专家时间。 逢星期五咧，我哋都会有专家时间啦。话请嗰个专家嘅话，真系琳琅满目啊！ 冇错， 乜嘢范畴都有啊！吓，今日咧呢一位嘅话，我谂小强会特别开心啦。 我好开心啊！ 啊，佢既能够可以帮到你之外嘅话，佢仲要系好靓女添啊！ 嗱，我哋唔睇呢啲嘅。 我哋要介绍嘅就系我哋今日嘅专家就系营养师 Kathy，Kathy 欢迎， 早晨吓，多谢晒。嗱，其实咧对于女性嚟讲啦，呢个话题可能更加会敏感，但我估唔到身边呢一个咧，麻溜溜啊，叫马小强咧。佢喺呢两个月咧进行，你睇到佢啦，系嘛？即系佢有一个比较丰厚嘅中围啊，嗰个肚腩，呢个都系我谂都市人一个好难避免嘅，或者好多人都会有嘅少少问题。中央肥胖啦，咁样其实咁佢进行咗168都一段时间啦，但我哋又唔觉得佢有好大嘅进展。其实阿 Kelly 点睇啊？即系呢一个或者叫减肥又好，或者你叫做即系修身又好，或者咩？即系有冇啲乜嘢良方，或者 系咪呢一类型嘅人先至嚟见你噶？ 其实我会觉得咧，系好多人咧越想減肥咧，就反而佢越嚟越肥嘅，有冇覺得咧？ 哇，係好彩 啊！你睇我望住邊個？ 點解咧？點解會有呢個咁奇怪嘅迷思？想減肥嘅人點解會越嚟越肥咧？反為 越減越肥， 佢用錯方法咯。 哦， 係 怨問其長。 嗱，但係咁啊，阿 Kelly 其實因為坊間太多太多講過嘅方法啦，我諗啊，在座大家隨便 得出啦， 隨便噏到幾個啦。 係啊，又話就係淨食蘋果啦，有啲話淨食肉啦，有啲又話因為蔬菜湯減肥法啦，168減肥法啦。 蔬菜湯係點樣啊？即係淨 係 飲湯啊？ 乜嘢都唔可以食，只係食一個叫一個蔬菜湯。個蔬菜湯就總之你將所有的生菜啊，咩都好嘅话咧，整埋一煲汤，全日就系饮佢。 我大学嗰时候，我同房有做过呢件事， 一定有 嘅。 结果点啊？ 嗱，佢咧系咁嘅，咁咧就买咗有一日咧，佢就一打开房门，我见佢抽住一手嘅菜啊，嗰啲咁嘅嘢啦，椰菜啊、西芹啊嗰啲咁嘅嘢啦， 冇错。 即刻走咗入佢个厨房嗰度整咗成个钟啊，跟住佢终于捧咗嗰碗蔬菜汤，系咁饮完又再饮， 食埋啲渣。 系加啲渣，食埋啲渣， 但都唔饱嘅啫，系嘛？ 唔系要你饱喎、 啊，饮咗两三碗，跟住佢就吐咗一啖气出嚟，然之后跟住就唔知做咩好，咁又去咗瞓觉咁样啦，吓 就冇咗啦呢个。 跟住瞓觉，突然间咧，好似咧嗰啲僵尸咁，突然间起身坐直，跟住咧半个钟之后啊，呢、這个件事唔系，佢即系冲去佢个书台柜桶嗰度拉开个柜桶，攞晒所有饼干出嚟。 咁 然之后狂食，然之后佢再约咗第二次之后，佢就觉得舒服晒。我见到佢个样， 哇！ 鬼上身 得唔得咧？ 好迷幻。 咁其实蔬菜汤咁样，梗系唔饱或者唔满足啦。个形容词，我会形容唔满足。咁佢咪要去揾翻一啲满足嘅嘢食咗佢咯？ 但系呢个又系迷思啦。减肥嘅人系唔应该有满足噶，即系佢系应该经常饥饿感噶，系咪咧 ，Kathy？ 就因為佢太滿足嘛，之前係嘛？ 係因為啲你要滿足，你就減唔到肥；你要減肥，你就唔能夠有口腹之慾嘅。我估啫，係咪㗎？ 咁樣，呢個係一個極端嚟嘅，嚇。即係我諗嗱，我哋用個更極端嘅諗法去諗啦，好嘛？嗱，譬如你一日唔夠飽或者係唔滿足，跟住去到一個星期，咁啊兩個星期。咁三个星期、四个星期、一个月咁样，你会发生咩事先？ 个人唔精神咯，唔开心咯。 唔开心咁你会做啲咩？ 咪会做一啲嘢令到自己开心，咪就狂食咯。 咪就系咧，有狂食 报复报复式嘅食法咯。 如果你用短线嘅时间去睇，即系可能三两日， 咁你可能哦，真係減咗兩磅啊，耶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可能一個月後咧，其實你總會中間咧就走去狂食狂食咁樣。其實嗰條數咪一樣咯。 又或者咧， 係維持唔到，堅持唔到。 又或者當你達到你滿意嘅數字啦，當你想減到一百磅，即係去到一百磅，於是好啦，停啦咁。 缝唔到， 又会弹翻，会唔会？ 啊，這个就讲起我咧嗰阵时，啱啱初出茅庐嗰阵时咧，我第一个 client 啦，佢就减咗四个月，减咗廿磅啦。 佢由几多磅开始减嘅？ 佢八六磅减到八四磅。 男定女啊？ 男女人嚟嘅，佢就大约中年嗰啲咧，即系生晒仔女啊， 好犀利啦！ 脚痛啦，脚痛咁样 一定要减。 系啦，一定要减啦。咁咧，佢咧就减完嗰日好开心，大家拍手掌啊！我哋咁样， 耶成功。 系啦，咁然之后咧，跟住。嗰陣時係大約係點零鐘啦，見完佢咁我就去食 lunch 啦，咁啊落去銅鑼灣咁車仔面嗰啲啦，我又去車仔面見到佢喎。 嗯，慶祝自己減磅成功啊嘛， 再數狂食， 佢都成功咗啦， 一餐半餐。 但係咧，我見到佢個樣係我會覺得佢 keep 唔到噶啦，點解咧？ 睇樣都得啊，咁睇下嗰個樣得唔得？ 佢個樣係咁嘅，就係咧。佢食嗰碗面，人哋咪正常就咁喺度慢慢食咁样啦吓，佢系咁 狂风扫落叶食， 系啦， 可能已经节制咗好耐嘅，即系有一种叫放监嘅感觉， 系啊， 绝对咁。所以嗰刻我就觉得，佢应该系忍得太耐啦，咁样我用呢个方式系唔可以帮到佢。 但系呢个一定嘅，任何人减咗四个月之后，我都会可能咁啊。Kevin 讲有咩办法咧？即系对于一个想减肥嘅人，佢已经达到数字。咁梗係搏返搏呢叫报复式食嘢嘛。 我嘅理解呢 ,Cathy, 其实你会唔会话我淨係睇佢个形象我已经知道佢唔可以再成功嘅话，系咪话其实唔单止话系你食嘅嘢你能唔能够维持几耐，其实系你嘅态度嘅问题。 梗系态度 嘅 问题。 最重要嘅系个心态同个态度。 系个心态好紧要啦。 即系唔系一个长期作战 嘅。你头先有个字眼好好啦，就系、是、即系佢啊忍得太耐啊，節食啦太耐，佢頂唔順噶啦嘛，係咪啊？咁佢呢啲節食啊、忍口啊，其實譬如十六八啊，或者係什麼食蘋果啊、飲菜湯啊，即係什麼嗰啲生酮啊，其實同一類，我會 都 係 同一類， 即係要戒好咯。 係啦，即係有啲嘢唔食得咯。 系啊， 咁 就 係叫做戒口啦。 我哋覺得一定係嘅啦，係咪？即係我哋係咪先？ 唔係定律嚟嘅喎。 O、okay, K， 所以就要聽你講啦。咁呢個減肥有冇啲唔使戒口嘅咧？ 正正呢個就係思想謬誤咯。 咁減肥有咩定律咧？不如咁講。 嗱，頭先 營養學 就係話一定要戒口嘛。戒口代表咩啊？你食嗰樣嘢係零咯。 嗯， 唔食得咯，係啊， 係咪啊？ 唔係嘅咩？ 嗱，即係我聽阿 Sarah 講，我聽阿 Sarah 講過咧。唔能够食淀粉質啊嘛，饭面啊， 咁系咪零啊 等等？ 零啊，即最好咯。 零淀粉啊嘛，咁啊零咁代表咩啊？ 戒咯，戒咯。 咁即系代表你一食代表咩啊？ 就 破 戒 咯， 你死啦，你死啦咁样咯。 系好大压力喎， 系啦，好大压力。 咁个态度已经有问题啦。 即系话你一食就系破坏你咁多日嘅心机。 系咯，打烂咗个斋钵啊。 系啦，咁你会点样啊？觉得？个刀仔吉大髀咯，系 啊，有罪疚感咯， 搞错啊，点解自己会咁啊？ 系啊，会嬲噶，有时会。 跟住咧算数啦， 跟住就会算数啦， 觉得自己好无能啦，系咪啊？咁少嘢都做唔到啊，咁样嗰啲咯， 系啊， 跟住于是觉得自己冇用啊，咁样咯，咁啊跟住就由佢啦，食啦，咁样啦，有一排又太肥。跟住又覺得唔掂咯，又聽到有個方法咯，咦？好似一六八又得，或者好似飲菜湯又得咯，咁啊，唉，算啦，又再嚟啦，咁樣，咁又再嚟，又再重蹈覆轍，咁呢個就係叫做非黑即白啦，即係話一係咧就唔做，一係就做。一系咧就唔食，一系就食咁样，呢个就叫非黑即白， 即系冇中间线。 我哋大家都好静其实。 系 啊 ，Kathy， 我真系想请教你，小弟其实咧系即系个肚腩肥少少啫，其实四肢都唔系算好肥， 好强健。 系咁我就 其实咁仲衰。 七月一号开始就真系第一次奉行呢个一六八，即系十六个钟头唔食嘢，八个钟头食嘢，但系就冇所谓戒口嘅。我最主要就系想减肚腩。 一六八唔使戒 咗两个月啦，你有乜嘢 advice 咧？ 咁你有冇进步啊？ 进 你讲嚟听你嘅成绩系咩？ 肚腩就由40依家两个月啦，就减到去39， 少咗一好好有进展噶啦，好好噶啦，我哋以为你冇进展噶， 咁磅数咧减咗3-4磅到啦， 系 啊， 其实佢胎力都翻咗嚟啦。 如果有个咁真系佢系你嘅 client 啦， 系啊 ，Paddy， 你觉得嘅就系有冇嘢，其实系需要即系要 有冇得救？ 想即系去第二阶段劲啲， 点样劲啲？ 第二阶段你第一阶段。 哦，即系你想，咁你有冇 plan 啊？有 plan B 啊？ 我 plan 就系听啊你个 plan， 边有 plan 咧？佢一路八都系听我哋讲 嘅 啫嘛，系啊。 嗱，咁样嘅，首先要了解点解十六八呢个嘅方法系唔够帮到你减好多咁样啦。咁就 系 因为我哋。即都是圍繞個數字上啊嘛，即係話你成個飲食習慣、生活習慣，你有冇了解下自己 有冇食啲唔健康嘅嘢？ 係有啲咩問題啦？ 飯我少食咗好多啦， 由4碗減為3碗，少咗噶啦。 我糾正你，我而家真係食一碗啫，一碗飯 湯碗不過係。 咁嘅就因為十六八小時佢係八小時吔嘢，十六小時唔吔嘢 啊 嘛， 我嚴格遵守咗，真係冇偷食。 係，咁但係嗰八小時吔乜嘢，同埋另外嗰十六小時你忍到幾耐唔吔嘢，幾多個月咁樣，其實都 兩個月啦，而家 係啊，係 啊。 咁你嗰八個小時有冇放監式咁食先？ 冇，真係冇。嗱，我都係晏晝，譬如話陣間兩點鐘就食一碟飯啦，跟住晏晝冇食嘢噶啦。 系 咁夜晚又正常食一碗饭咁冇， 嗯， 食生果咁咯。 哦，咁你平时以前有冇食茶餐厅嗰啲丰富早餐啊？ 有啊，以前40蚊、50蚊、60蚊嗰啲早餐 要 食啊。 食个早餐50蚊、60蚊， 系啊， 你食你两份啊？你叫 A、B 餐嚟晒啦，咁样系嘛？ 而家真系好贵啊，啲嘢真 系 讲笑。 系啊， 即系阿 Kathy 意思，即系食嗰啲丰富嘅早餐咧，我哋用丰富形容咧，系会。积落好多啲 fat 系咪？即系你意思 系？咁你冇食咗嗰个早餐之后，咁你个午餐、晚餐或者中间嗰八个钟，有冇同你以前有咩变化咁样噶？ 即系食多咗系咪意思？ 都冇多到，都冇多到，正常都系正常， 即系 冇 得 够 咯。 咁有冇饮多啲嘢啊？咁样嘅？ 冇冇，我净系朝头早饮杯咖啡啫，冇饮其他嘢补偿。 不如咁啦，即系如果系你自己就私人嘅一啲嘅，即系系啦 advice 嘅话，咁我哋私底下啦，我哋再底系啦，之后我哋喺咪后啊，先再慢慢。 不如索 性 阿 Kim 教下我哋，如果想 教下我哋个听紧嘅听众， 都市人有啲咩健康嘅方法，又可以轻轻唔好用减肥啦，收下身啊，等个人唔好咁多磅数啊吓。 其实不如咁样讲啦，营养师，我成日都好想知道嘅就系喺乜嘢人先至会嚟睇你噶，因为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真系会觉得就 系 减肥嘅人先至会见营养师嘅，啱唔啱啊？ 是 其实是不是的、 哦、其实咁有好多嘅人，佢除咗佢肥胖系带出有好多问题啊。 嗯， 例如个腰围太肥会容易有糖尿病噶。 嗯，所以其实系譬如好似小强咁样嘅中央肥胖，即正系个系危险嘅。 世卫标准系男士唔好多过35寸腰啦，女士唔好多过32寸腰咁样咯，系啦。咁如果否則咧，佢患心血管啊、血糖嘅機會啊比較高啲啦。 明白。 咁另外血壓咧就係咁樣嘅，當你血壓真係高嘅時候咧，每減10磅跌10度血壓。 哇！ 嗯， 係啦， 減10磅喎，小強你唔 好 話喎，好難嘅減10磅。 其實抵㗎，因為咧你唔想食血壓藥啊，想身體好，你只要減10磅就跌10度血壓，係咪好抵咧？ 但減10磅，佢而家2個月先減1磅。是咪先？ 系啊，系失败咯， 停咗喎，停咗咯，已经。 咁如果系真系咁， 要拆下骨，睇下佢即系究竟嗰个系啦，究竟佢边个位啦？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啲致命伤，譬如我有个 client 同我讲话，喂，我已经食风噶咯，点解未得噶？咁样啦，吓，即系譬如我试过某个 client， 佢一日到黑其实饮2-3杯咖啡，夜晚先食饭嘅咁样，咁但系佢仲系肥，咁啊问我点解咁样，咁咧佢就有人捉佢嚟嘅，跟住然之后我就话，佢就话我觉得冇用咯，再唔食我就嚟死噶啦咁样啦。咁后屘咧，其实我就冇叫佢食少啲嘅，反而叫佢食多啲啊。因为3餐唔该食足佢咁样，咁佢就瘦咗啦。 嗯，点解嘅？ 因为我哋个身体系需要一啲食物去运作啦。 咁如果我哋咧真係有齊曬咁多種營養素咧，我哋身體嘅新陳代謝咧就會喺一個最佳嘅情況，咁我哋消耗量係最高啦。 嗯， 哦，即係其實話從我哋食嘢嘅角度係食啲咩嘢嘅話，其實都要睇我哋嘅新陳代謝。 系啊， 系嘛？ 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节食啊，或者系我哋漏咗一啲营养冇食，咁我哋嗰啲身体里面嘅生化反应啊， 嗯， 就会慢咗落嚟啦。咁、 嗯、 于是咧，咁成个新陈代谢当然会慢啲咯， 嗯、 就唔系你做多啲运动就快啲，或者系做少啲运动慢啲啲咁样嘅。 嗯、 即系你咧一定要身体系有个饮食嘅平衡，你就会 work best 咯。 哦，原来系咁， 明白晒。好，嗱，好多个学问啊，在其中，咁一阵间，大家而家啦，唔好一阵间，有兴趣再问下你自己嘅问题吓，同阿 Kitty 倾倾偈嘅18723888，问下，诶，点解我减唔到？我食啲乜嘢咧？甚至仔仔好瘦、哦，有啲人咧，妈妈好惊，我仔养极都咁瘦，点解啊？曾 有过太多心思要去记住，再记住，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身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Wanna fly， 能爱的高处竟自画。随缘随风飘散得优雅，和种子在某天发芽。过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错。 今日就林中了，唱嘅朋友就系林欣彤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建造及工程业人力资源经理陈允玲小姐 Belinda。 经过呢个计划咧，已经招聘过咧超过600位学员噶啦，加入到呢个建习飞机维修员嘅。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听紧风骚快活人，快到中午十二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8%嘅。今日大致天晴啦，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两阵嘅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同埋下个礼拜，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个礼拜中期有骤雨啊！我哋今日咧，我哋嘉宾咧就系营养师阿 Cathy 啦吓，而营养呢一样嘢咧，对于我呢个瘦掹掹嘅梁继章嚟讲咧，虽然我就不至于话要减肥嘅，咁但系咧就都有一啲嘅困惑嘅。点解咧？因为作为爸爸咧，咁啊细一个仔细个嘅时候咧，就经常俾人话啊，点解你个仔咁瘦噶？咁样最深印象有一次咧，就搭 lift 咧，有个邻居咧就指住话，哎呀，你个仔咪病啊，咁瘦。咁当时都哎呀，真系乜你咁讲嘢啊？话我仔病嘅咁样，有啲担心嘅。咁啊，到底点样啊可以？为仔仔啊、女女啊，即系嗰啲营养又作下打算咧。咁曾经有啲人话咧 ，B B 或者细路仔梗系肥嘟嘟好啦，啲米芝莲 B B 咁样，哇，好肥啊，成个莲藕咁啊，系咪真系咧？系咪越肥啊越好咧？咁种种呢啲迷思咧，都系同今日嘅营养师阿 Cathy 倾倾偈。电话18723588。 但沿岸地区亦有骤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1点，跌604点，成交金额11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1点，跌31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0蚊，跌个二；美团187.2，跌15.4；盈富基金25.26，跌5.8；阿里巴巴158.3，跌3.8。港交所459.2，跌13.4；药明生物101.4，跌12.4；比亚迪股份247.2，跌11.2；小米集团23.3，跌7毫；中移动50.2，跌1.25；恒生中国企业89蚊，跌2.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1，英镑10.619，瑞士法郎8.501，澳元5.565，加元6.061，新西兰元5.53。新西兰元系5.326，欧元9.1049，每百日元兑港元7.0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4点，跌196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41美元，卖出178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城街公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城街公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 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沙田围路由于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快线封闭，咁一带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知唔知道第一位赢得奥运剑击金牌的香港选手是哪个呢？ 张家朗。 答案是张伟良。张伟良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一口气拿到四面金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多少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钟哥，乜嘢事啊？劳伦梁志希 合作咁耐，你觉得我做得好啲，定系你做得好啲咧？ 咁熟唔好讲啦， 唔紧要啦。 你好啲， 哇！多谢你咁坦白， 我系话你做得几好，俾个 D 你啦，简称你好啲。 咁都得啊？ 点解唔得啊？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劳伦梁志希啊。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好啦，专家时间翻翻嚟啦。 冇错，今日咧我哋都会系接听大家，如果任何有关于嘅就可能系营养啊，又或者自己身体嘅问题啦，想问一问我哋今日嘅营养师，我哋嘅专家 Cathy 嘅话咧，请可以喺而家咧可以继续打18723881872388俾我哋嘅。 头先咧我都讲咗自己少少嘅问题啦，我就冇太多嘅关于减肥嘅迷思嘅，不过咧我个仔细个时候，我仔咧就好瘦嘅，咁我有一次都问嗰个西医啦，即系有一次唔知病感冒咁啊睇开，佢咧讲开又讲医生佢咁瘦嘅，咁、那个医生望一望。处理咯咁样， 系我都想讲。 但系咧，你作为父母，你都会担心噶嘛。咁所以我都想问啦，其实小朋友系咪越肥越好啊？其实即系 B B 开始，我有啲尤其是啲老人家咧，凑到佢哋咧，好肥好肥，系咁食系咁食，唔得一定要继续食咁样。咁系咪肥啲好啲噶细路仔？ 哦，唔系嘅，即系话首先佢肥唔肥个定义系咩咧？你睇下佢骨架噶、哦 嗯， 喂佢有骨，其实可能佢包住好多肉咧，你但系睇落去佢都似瘦瘦地咁样咧。咁第一啦，第二咧，点样健康咧？即系咩定义系啲咩咧？就系、是、喂佢有冇瞓唔瞓得啊？佢食唔食得噶？咁样佢屙唔屙得噶？咁样我呢三日 OK 咪 OK 咯？有 冇成日病啊？咁样咯，冇错， 系啊，冇咁样呢啲都冇，咁样就好健康咯。 一句讲就系健康就得啦，系嘛？就算望上去系肥嘅，或者望上去系瘦嘅，呢样嘢都唔系一个标准。 系啊，唔可以作出，即系我觉得数字咧，只不过系数字游戏啦。咁我哋如果当太盲目咁样相信数字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好似 突然间唔好唔人性化咁样啦。 唔单止话系相信数字，我谂我哋有好多迷思，例如嘅就系呢一排啲人兴讲乜嘢生酮饮食，我觉得就系一个迷思啦。我完全唔能够理解系啲咩事，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我第一次去接触呢一样嘢，应该系两年前，就同一个就系 artist 朋友食饭，跟住我就觉得佢咦好得意，佢就系食肉同埋食菜。跟住佢话俾我听嘅就系我而家进行紧生酮饮食，佢讲咗一大抽嘢，我完全唔知系乜。 系， 我净系记得系咪即系净系食肉啊？系咪净系食肉啊？我听记得佢好似隐约系咪？ 又有朝头早又要整啲唔知咩咖啡嘅， 好复杂。 系啦，佢就生酮咖啡。咁我就话咧，但系又话有一段时间咧系要等你个身体入酮嘅， 系有啲可以验尿嘅，验尿嘅可以吓。 系啊，要验尿嘅，冇错，要睇下咩 pH 值啊，究竟我去到生已经系入咗酮未咧？入咗酮开始嘅话咧？ 我听到好似啲茅山嗰啲， 茅山术士系咪？嗰一轮我真系完全唔能够理解， 系咪得噶？ 咩嘅一回事咧？ 得嘅，即系瘦到，但系要摆你个身体 at risk， 即系话要喺你个身体一个辛苦、好危险嘅状态，你个身体系去到一个 emergency， 然之后佢就会瘦咯。 哇！ 哦，即系好似我哋要挨饿去到一个地步， 系啦，你系嘛？哇！即系好似跌咗落山崖啊！你乜都冇得食咁样，然之后你个身体咧就要运用到你嗰个储备啊，系啦，最后嘅储备一样咁惨烈咁样咧，咁你就真系会瘦。咁所以你如果一段时间喺个 emergency， 你就可想而知自己身体承受嘅压力系有几咁多咁样咯。 哇！即系太多问题啦。嗱，朋友们咧有啲打咗1872388啦，咁不如听听第一位朋友，睇下佢想问啲咩好嘛？ 好 好啊 ，Hello， 喂喂， 喂， 系你好啊，系点称呼你啊？ 系咪我啊？ 系你啊？ 点称呼啊？ 把声好听嘅， Sandy 啊 ，Sandy 系嘛 ？Sandy，Sandy 啊，好，系三位节目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问 咁我咧就有一个困难啊，咁我就唔知点解咧，我四肢咧就好幼嘅，即系瘦瘦脚脚瘦，但系唯独咧中央个肚腩咧就好大。大到咧，直情系中央肥胖咁样。 嗯，你咪生虫啊？ 唔系，嗱，我咧就都check 过噶啦。咁佢系话系脂肪嚟嘅。 哦，系。 咁佢又话我咧系点解四肢咁幼咧？就话因为我肌肉即系手脚啲肌肉唔够。 嗯。 咁所以咧又燃烧唔到脂肪。咁佢又話我可能係又即係坐得多啦，運動即係冇乜運動咁。咁所以我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我就食好少嘅啫。 嗯，係，我都成日聽我啲 client 每次第一次嚟揾我就會咁樣講噶啦。咁想請問 Sandy， 你大約係咩嘅歲數啊？ 我60 over 60。 嗰 咁咧就第一啦，咁咧呢个年纪嘅女士咧，好多时咧啲肌肉咧比较系松弛咗啊。咁好多时内脏其实都靠一啲我哋叫 core muscle 啦，即系有啲肌肉咧去掹住我哋啲内脏噶。咁嗰啲内脏左右即系中央嗰啲肌肉咧比较弱咗嘅时候咧，我哋成个内脏就会掉嚟一啲嘅。咁就当然就会有个肚腩。突咗出嚟啦，咁样，但系嗰个肚腩咧，当然有啲系脂肪，有啲咧就系我哋嘅内脏咧已经系松弛咗，掉咗啲落嚟，你就会见到个肚腩唔顺眼啦，咁样咯，系啦。但系咧就系、是、当你就算瘦咗啲脂肪嘅时候咧，佢都会有一啲肚腩喺度存在嘅，因为嗰啲肌肉系松弛咗嘅问题。 但系有咩办法可以令到即系收翻少少个肚腩，睇落自己会接受多啲咧？ 因为我而家嘅肚腩就成系大到咧。好似即系人哋有咗几个月咁 啦。咁犀 利啊！因为我哋储脂肪有两个位啦，一个就系内脏嘅周围，一个咧就系皮下脂肪啦。咁如果你个遗传咧就唔系皮下脂肪咁多，净系储喺内脏嘅周围，咁咪变咗大肚腩咯。咁但系即系话最终都系减肥啦，咁样咁又要睇下你个饮食习惯有啲咩问题啦。咁如果你话你食好少嘢，可能系你食错嘢，就唔系即系多少个问题啊。 即系嗰样嘢一食就肥嘅，就算食得少都会肥，系咪咁意思啊？ 会噶。 可唔可以讲下 Sandy， 你平时最中意食啲咩啊？或者每日食饭会唔会食好多啊？饭量啊，啲餸啊，好多油啊。 唔会噶，唔会噶。我大致上一般嚟讲就朝头早起身就食个面包啦。咁晏昼我就会煮一碗粉食啦。咁夜晚黑我都系食半碗饭，如果半碗饭咧都系白米又沟红米啊、燕麦米嗰啲噶。 咁你有冇饮汤啊？ 有飲湯，但係唔係老火湯咯。 咁你飲幾多碗啊？如果係計飯碗， 兩碗咯。 嗯，咁你滾嗰啲湯係咩湯啊？係魚湯定係瘦肉湯啊？定咩湯嚟㗎？ 多數都係瘦肉湯啦。 嗯。咁另外你有冇飲咖啡奶茶嗰啲啊？ 冇噶。 咁另外有冇中間咧去揾啲小食，譬如嗰啲 nuts 啊、nuts 啦， 冇噶。 或者 係 餅乾啊，或者麵包啊嗰啲咁樣啊。 冇噶，我就係朝頭早食個麵包咯。 喂，咁我想你覺得佢咁樣嘅話， 咁咧咁我就會有理由相信，可能你個肚腩已經唔係今日儲落嚟啦，可能係一段時間。咁你而家飲食習慣唔算太嚴重，但係咧即係冇乜嘢嘅。但是因为你一路咁储落嚟啦，咁就变咗咧，就系你嘅储落嚟嘅脂肪系需要解决咁样啦。咁如果而家嗰个饮食习惯系唔会肥，但系亦都唔会瘦咁解咯。 嗯，明白，即系嗰啲系之前积落噶啦，所以而家就算咧食饮食方面系比较干净啊，或者我哋叫做清减咧，都唔能够将之前嗰啲嘅 fat 赶走。 而家系啦，维持嗰个体重，但你系咪冇肥好耐噶啦？差唔多咁样噶。 其实我好瘦噶咋，我100磅都唔够。 哇，咁如果系嘅话，不如咁样啦 ，Cathy， 我谂其实唔好话。三言两语就可以就了解晒佢嗰个问题嘅，不如俾一个方向佢啊，俾一个少少嘅方向佢就系佢应该要点做。 个方向就系咧，如果以你呢个岁数嚟讲咧，你适宜咧留一啲脂肪喺身体里面咧，系等到你有啲咩嘅唔舒服嘅时候顶得顺。 Okay， 就唔好太擔心。 好，咁希望 Sandy 身體健康，好嘛？我哋傾咗呢度先。嗱，另外系咪你有位朋友有另外啲問題？我聽到一個電話先嚇。 好， 喂 ，Hello， 系。 你叫咩名字啊？ 喂， 系 ，hello， 系你啊，你好， 我系 Amy 啊，你好 ，Amy 你好，系啦，咁我哋营养师 Cathy 喺度，有咩问题想问？ 咁多位主持 Cathy 你 好，你 好 啊， 我略介绍一下自己啦，即系我啱啱42岁啦，大约就150零磅啦，咁而家就准备想怀孕嘅，咁就想问一下营养师有啲咩要注意啊？点样？ 咁啊，就我谂要有个适中嘅体重先开始怀孕就比较好啲嘅， 系 系啦。咁如果你话即系通常我都建议120零30磅咁样先至开始怀孕咧，你第日咧就冇咁容易有妊娠嘅糖尿啊，或者血压高嘅问题啊，或者膝头哥痛、脚踭痛呢啲问题啦。咁尤其是如果你腰骨咧系唔好嘅话咧，一重咧你就遭殃嘅腰骨吓咁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懷孕方面，我都會建議你減到適中嘅體重先。 嗯， 係。 即係起碼減到20磅到啦。如果而家150係咪？ 係啊，起碼啦咁樣，咁你就會容易啲懷孕添啊。 係咯，咁我而家去譬如做即係 body check 啊嗰啲，咁我啲血壓嗰啲就啱啱窄界咯，跟住血糖就有5.5咯。 咁你就梗係扮扮聲去減肥。 系啊，所以就要 请教下营养师有啲咩可以着手， 同埋我成日见啲明星咧，次次减，即系嗰啲明星生 B B 一定唔肥嘅，佢哋生完之后， 因为明星啊嘛， 一路睇住系咪一路怀孕一路睇住 营养师啊？系啊，得系咪咁样噶？即系一路怀孕嘅话，其实都要见住营养师噶。 个生完都好鬼贴 嘅。嗱，咁样嘅，首先咧。就分幾個階段嘅，咁你如果咧未懷孕，你梗係喺未懷孕之前整好自己嘅身體，因為你係一個温室嚟噶嘛，咁你個温室都未 ready 喎，咁你就去懷孕咯喎，咁你跟住懷孕先嚟減肥，梗係唔適當啦，係咪先？ 即係要裝修好間屋先係嘛，先至擺個人入去， 係啦，咁然之後 舒服， 同埋你先容易啲懷孕，同埋哇，你已經糖尿有啲我哋叫 PDM， 即係話糖尿前期，同埋已經係血壓窄界，其實。一有 B B， 起碼重24-5磅，你要點樣 即 係做？ 即係一有 B B 要重20幾磅㗎。 係啦，咁你就計計埋埋，咪180磅先生得咁樣，咁你就嗰啲血壓啊，或者係嗰啲糖尿就爆出嚟㗎啦。 哦， 咁所以你一定係要輕咗先。 嗯， 咁好啦，你個温室搞好咗啦，定曬檔啦，咁你就嗱，譬如你減咗20零磅，咁啊重翻20零磅，即係懷孕嘅時候重翻20零磅，咁咪啱啱好唔會即係有嗰個血壓問題同血糖問題咯。 哇，聽我都爽啊，我覺得。真系、哦、好，咁有冇啲咩嘅方法嘅话可以就提供俾呢一位听众？佢而家呢个时候做啲咩好咧？ 咁而家就系你正正当 當然是要看看那個早午晚三餐究竟是你自己是不是、我很少煮飯的，如果兩公婆即是新婚啊那些這樣經常走出街吃、 外賣啦， 是啊，喂太多外賣了、那是不是又眼闊肚窄嗌太多又怕浪費啊，跟住懟曬佢啊咁樣 咧，你仲唔就招來咯？有冇？ 呢個我嚟嘅，懟曬嘅。喂，買咗喺度咯，懟曬佢啦咁樣。 係啊，唔好嘥嘛，貴噶嘛咁樣咯。咁第一啦，第二啊，睇下戲啊，兩公婆咁樣無聊嗰陣時啊，整包薯片啊，整啲甩屎啊，跟住飲杯嘢啊，咁樣嗰啲咯。 真嘅，呢樣真係冇。 冇嘅話， 平時好少飲汽水，我哋就 冇嘅話，星期六整個邊爐啊，整個韓燒啊嗰啲咁樣咯。 有冇？ 跟住整杯珍珠奶茶添咁樣啦，咁然之後即係呢啲係一般，其實係我講嗰啲咧係我估嘅咋，因為咧呢、這個係我哋即係見 client 嘅時候大眾化嘅人嘅習慣嚟嘅咋，我齋估嘅咋，咁、但係即係你可能啊大約聽到呢幾樣樣有冇中招啊，咁你可以即係睇下，但係最終都係要睇翻自己個飲食習慣係點樣再去從長計議嘅。 嗯，好，再一次希望。系呢位朋友咧，保重身体健康。最后呢，你要 B B 咧，就要搞掂自己身体。 至少知道嘅就系，起码就有一个目标，系嘛， 搞好个温室， 系啦，搞好个温室，系啦，减廿磅先，咁样好唔好？ 多谢晒你电话，唔该晒，拜 拜。Thank you， 拜拜。好啦，咁其实我哋翻翻嚟，不如头先阿 Sarah 讲到一样嘢，就有啲乜嘢嗱，我哋讲咗好多减肥法啦，咩瘦六八啦，咩生酮饮食，有冇啲咩你觉得系唔会太过走得太前，但系又有少少收效嘅减肥或者系修身嘅方法或者餐单咧啊？ 我覺得咧就係頭先講嗰扎嘅減肥法咧，我哋都會叫做一個節食嘅行為啦。 嗯哼，冇錯。 咁節食咧就係一定唔會成功，因為咧佢裡面係包含咗戒口嘅成分啦。 啊 咁所以咧。戒咧，永遠就越戒越想食噶。可能同兩位主持做一個嘅，或者觀眾做一個即係實驗啦，好 唔 好啊？ 好啊，你問啦。 嗱，咁我哋咧就諗啦，我哋千祈唔好諗一包熱浪薯片。唔好谂一包 薯片， 薯片咁样啦。唔好谂一包薯片，你千祈唔好谂一包薯片，唔好谂薯片。咁你个脑系谂紧啲乜嘢啊？ 薯片仲系好大包。 因为你越谂，你越想唔谂，佢就越谂噶。同瞓觉一样啊，快啲瞓，快啲瞓就会唔瞓 嘅。嗱，我哋要戒淀粉质。戒咗佢唔好食饭啊！戒饭，戒饭，戒饭，戒饭咁样，跟住你就谂咩咧？ 一碗饭 系啦。咁啊，於是咧，我哋個腦咧成日係有呢啲嘢嘅時候咧，你總有一日爆炸噶啦，咁就去食啦，咁樣咯。 哦，係啊，因為有啲人咁樣講噶嘛 ，Cathy， 佢就話其實你要 listen to your body，因為你想食碗飯嘅時候，就是、因為你係需要呢一種咁樣嘅。係 啊，我都聽過。 其實都係咁樣講過啊。 其實仲會咁嘅，我嘅形容係咁嘅，個腦會不斷撳掣，唔該你食澱粉質，唔該你食澱粉質咁撳掣嘅。 係啊。有啲人咁样讲噶，话其实你想食个朱古力嘅话，其实系个你嘅身体话俾你听，你需要朱古力咯， 系会有息怒俾你嘅，其实真系嘅。 哦，咁呢个就真嘅， 因为咧好多 client 我哋见到佢哋咧戒饭之后咧，佢坐低喺 sofa 食完饭，坐低喺 sofa 就会谂，我好想食薯片啊，好想食雪糕啊咁样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佢要糖分咯。系啦，咁佢既然如果都系食薯片啊、食雪糕啊咁样，咁不如食碗饭咁样咯。 系咯，即系我觉得其实糖分你都系分嘅，就好嘅，定系唔好。 同埋我哋最主要，我哋个脑个运作系需要血糖，好似熊猫咁嘅佢。就我哋个脑咧有一个薄膜咧去包围住，佢咧唔俾其他营养素入去嘅，纯粹净系血糖、葡萄糖呢样嘢嘅。 其他嘢就唔俾啊。 系啦，冇噶啦。 好纯，好纯粹呢两。 系啦，纯粹嘅系熊猫嚟嘅。咁如果我哋冇俾糖分佢咧，我哋个脑咧就谂唔到嘅，运作唔到啊。所以好多咧嗰啲食肉减肥嘅人会发现佢自己系头痛啊，或者系头晕啦、啊。手震啊！就算佢有食肉啊，有食菜都好，佢都有呢样嘢嘅。 因为缺少咗啲嘢， 就系缺乏咗营养素，就系呢个糖分咯。咁个糖分有好多款噶嘛，唔系净系得 simple sugar 咁样，即系可能系复杂嘅碳水化合物啊，譬如可能系麦包啊，或者系一啲饭啊，米饭可能有藜麦啊，有糙米啊，有红米啊，或者系麦皮啊、粟米啊、番薯啊、薯仔，呢啲系好好嘅淀粉。 分質的來源。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唔使驚咗佢噶嘛，我哋可以食嘅， 食得聰明啲，係咪啊 ？OK， 就唔使戒嘅。好啦，今日多謝曬 Kelly 同我哋講咗好多啦。咁啊，不過呢個話題真係講之不盡 嚇，講唔完。 咁啊，有機會咧再揾 Kelly 同我哋傾偈。 一定，我哋已經傾咗啦，係咪啊？ 多謝曬， 你同我哋教多啲，我哋多啲嘢，好冇？多謝 Kelly， 拜拜。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补气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长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尚有逆转自己。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暇于白纸，重编写一次。 只有12:29，听紧风吹快活人啊！好啦，今日多谢晒我哋嘅营养师阿 Cathy 啦，咁啊翻嚟咧最后个半小时咧就开放俾大家，咁啊今个礼拜五啊呢个放假之前咧，有冇啲咩嘅点唱咧？譬如话有冇朋友仲系生日啦、结婚周年啦等等等等。好，热天气竟然形生效嘅，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先听咧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香港同新加坡两地政府决定唔再进一步探讨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因应新加坡疫情有变，当地防疫政策采取新方向，香港需要审视当地嘅做法能否符合原先两地订立嘅要求。另外，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获豁免检疫来港拍摄，邱腾华表示，向制作团队五人批出豁免检疫，方便拍摄，但不代表获豁免人士可以通街走，暂时不见有关豁免人士有违反安排。在立法会一个会议上，有议员关注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获豁免检疫来港期间被拍摄到外出购物，会否对社区带来影响。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有關人士有特定行程，需遵守嚴格條件。另外，對於有機場貴賓室工作人員確診並懷疑被轉機乘客感染，陳肇始話會要求機管局改善安排。上訴庭早前裁定青年馬家健企圖販毒案上訴得席，已服刑五年的他即時獲釋。司法機構上載高等法院在2019年就該宗案件的判刑理由，主審法官陳興偉提到，馬家健曾經是被裁定罪成後錄取一份無損權益口供，但控方最終沒有依賴這份口供指控本案任何其他疑犯。判刑理由又提到，本案牽涉其他刑事指控，關於被告的原有法律代表涉嫌妨礙司法公正。上訴庭早前的判詞質疑上訴人原有法律代表為何是一名犯案累累的師爺，對方曾經說服馬家健認罪。判詞亦都質疑控方看似將參與度非常低甚至無辜的人定罪，而放過案中參與度較高的人涉案之爺陳強利和大律師張曉慧，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兩人被控一項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屬本土病例，江蘇2宗、雲南2宗，境外輸入29宗。另外，內地新增3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當日轉為確診有2宗同屬境外輸入。內地至今累計94,579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88,000多人康復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9点，跌576点，成交金额1,11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1点，跌31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0.6跌6毫，美团188.2跌14.4，盈富基金25.28跌5.6，阿里巴巴158.6跌3.5，港交所461.2跌11.4，药明生物102元跌11.8，比亚迪股份248.8跌9.6，小米集团23.35跌6.5，中移动50.15跌3，恒生中国企业89.12跌1.9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5，人民币6.502，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2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3美元，卖出1,78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经制作多首受欢迎作品，令我哋感受到男团嘅威力。利用一首又一首大热嘅歌曲，缔造神话。他们更加用正向的音乐为乐迷注入正能量。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历代 Johnny 组合歌曲音乐集。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害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 咪俾 K 仔 KO 你。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去到十二点三十七分，听紧风骚快活人，酷热天气几好生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8%。呢半小时完全开放俾大家咧，可以用呢个电话18723888，有啲咩好朋友啊、亲人啊、开开心心啊、生日啊、结婚都得嘅。 系啦，点唱啊都可以打电话嚟啊吓，俾、我哋嘅，好唔好？ 好。 今日首先咧，我哋就系有一位朋友， 系 啦，听个电话先。 哇， 喂， 第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嘛？ 喂， 喂， 系 ，Hello， 系咪接紧啊？ Hello， 哇！兴奋的声音，正 报上名来， 好开心啊！ 你叫咩名字啊？ 你唔好笑住先。 我姓陈噶，我姓陈。 陈小姐， 陈小姐， 系啊，你好啊， 你好， 我好中意，好中意梁继章噶。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我唔准你同我争。 多谢多谢多谢， 因为我其实喺之前好早礼拜六嗰时清晨拍护人已经开始跟你哋嘅。 哇 哇， 咁都唔细噶啦噃。 听到你哋翻嚟，我真系好开心啊！ 你都未讲我听，你叫咩名？你叫咩？ 陈小姐啊嘛。 陈小姐啊，哦 ，OK。 咁、你今次听返你有咩意见，你随时俾我哋话俾我哋听，知唔知啊？因为我哋想做 是是可以inbox 你哋点样？ 其实你可以 inbox 我哋嘅，喺我哋因为各自都有 Facebook 噶嘛，系啦 系。系咯， 咁我哋会尽量听大家意见咧，希望做得更加好，好唔好啊？好，陈小姐， 好正好正， 多谢晒。有咩点唱名单啊？ 有啲开心嘢同我哋分享一下。 Sorry。 你有冇啲咩开心嘅同我哋分享一下，同埋有啲咩点唱名单啊？ 我就想，因为我家姐咧，我大家姐就9月5号生日， 系、 咁就想点俾佢听咯。 系正， 佢叫 Betty 家姐， 系啦系啦， 系咪 好开心？佢都啱啱喺大陆翻咗嚟咯，咁照顾爹哋咁样咯。 太好啦！ 咁都好想同佢讲嘅，叫佢加油啦，因为都照顾爹哋系比较花啲心机咯。 爹哋身体唔系咁好。 系啦系啦，即系行路有啲问题咯，咁佢特登翻嚟嚟照顾佢咯。 哇，好好啊， 好叻啊 ，Betty 家姐。 系咪一家人其实嗰， 我都想加油咯。 系啊，咁系咪一家人其实都感情好好啊？陈小姐， 系啊系啊，我哋有五兄弟六兄弟姊妹，咁五个女咯，咁你而家几壮观？ 哇，五个女咪好嘈咧， 成个 family 食饭咪好劲咯。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咧你哋开翻个麦咧，我都等紧呢日打嚟。 哦，系 咁犀利！ 早期冇呢个节目啊嘛，即系冇得打上嚟嘛。 啊， 衷心多 谢。等紧呢日，我就想同你讲，真系好想亲口同梁继章同埋你女友马雪琼你哋讲咯，因为真系等咗你哋好耐。 多谢晒，多谢晒。 系啊系啊，真系加油啊！ 你嘅说话对我哋好大嘅鼓励 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哋。我上次喺 cafe 都撞过李丽蕊，佢开得好 nice 噶李丽蕊。 佢餐室又撞到啫，可能 超 nice， 因为我都有同佢讲，我好中意听你节目，佢都话好多谢你嘅，真系可能你唔记得嘅。 咁有几 nice 啊？你话你好中意，我梗系话多谢你。 系咯，我都唔觉得你 nice 啊！ 我哋系对马小强唔 nice 嘅， 我哋特别对你衰啫。 我哋对个个人都好 nice 嘅， 系啊， 衷心多谢， 我日日都听嘅。 好， 多 谢 多谢， 多谢 好，多谢晒。 都问候代我问候你嘅爹哋啦，系 仲有 Betty。家姐， 仲有就系家姐生日快乐，好冇？多谢陈小姐， 多谢 陈 小姐 ，thank you。 好，翻嚟我哋继续啊，电话系18723888。屋企人开心生日，定系周年都可以。 拍咗古怪很违和，笑笑反正是我自我，嘲笑中艺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笑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一百分，人一定望到底晒心声， 放手太得太放，心里奔跑追到四方，只怕一瞬间遗忘，发光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小丑反正是我是我。 分嘅啦吓，好，我哋继续听电话， 一八七二三八八， 周小姐 系 咪？ 喂， 系咪我啊？ 系啊系啊， 系咪周小姐啊？你 好啊，三位，我系玲 玲 啊， 玲 玲姐， 玲玲， 周玲玲， 小强，马莲莲。 你是哪位啊？你 旧情人啦、 啊！你是哪位啊？ 一定一定系旧相好，冇理由见得咁鬼 几潮气啊！先系啊， 唔通佢系阿芳？ 你自己讲你是哪个？ 系、哎、啊，周小姐， 玲玲咯， 边个玲玲先得？ 支持咗你哋好多年噶啦， 你系假 名，你哋去到边，我哋就跟到边噶啦。 好难切，你又跟我难切啊！ 港台 系咩？系咩？ 多谢， 喂，听咗咁耐，你觉得点啊？ 其实呢我呢就唔系成日听嘅，因为我要翻工嘅，但我就多数都会听重温嘅。咁、我呢其实我都觉得你哋都好似以前咁样囉。即我觉得我听到好开心囉。 哦、最紧要你开心。 係呀、啊。即好似我系我系啦，一路都 keep 住咁样令到大家开心就得囉。有冇特别鍾意啲咩环节啊？ 其实我觉得好似以前咁样嗰啲广播剧嗰啲，其实我都中意嘅。 哦，都系中意广播剧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始终即系我会觉得系你哋三个嘅心血结晶咯。 嗯，系啊，就系 最 完 美嘅。 我哋好俾心机噶，系啊。 系啊，我知噶。 嗯， 多 谢 多谢。好，咁周小姐，你想点俾哥哥听？有冇咩 message 想讲？ 我唔系啊，我系阿玲玲。 我对唔住， 你系玲玲啊。 OK， 因为头先话 OK OK， 好，唔紧要。咁你有冇咩点唱嘅名单啊？玲玲， 有啊，其实今个月咧，其实八月头咧就系我个 Honey 生日嘅。 你个 Honey 叫咩名啊 ？Honey 叫咩名？ 阿李仔咯， 李仔， 唔系你啊， 我以为我 添，个面红啊，玲玲。哎呀， 就系李仔，唔系你 丑啊你， 激死 啊！系啊，李仔，李仔， 李仔， 喺埋一齐几耐啦？同李仔吓？ 我哋嗰啲好耐噶啦， 咁啊好咯， 正啊， 系啊， 长 酒般香醇啊， 咪就系咯，好啊！咁啊，想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几时娶我啊？咁嗰啲啊？ 娶咗啦， 娶咗啦。 是不是娶了的了？ 因为叫 Honey 就不像话是的，已经是娶了那些嘛。 啊，李仔现在做什么啊？李仔现在 right now 这一分钟。 翻紧工，翻紧工。 他听不听到啊？ 他听重温，听重温。 听重温。 要重温的嘛，现在。要成年听的嘛。 即是你是李婆啦。因为他是李仔嘛，是不是？你是他老婆，是不是李婆啦？是不 是？是啊。或者叫李老婆。 是啊。 这样分清楚好 一点。我叫李婆 的 名字。 你老婆叫做李仔老婆。咁、你有咩同佢讲啊？祝佢吓，听听话话吓，搵多啲钱翻嚟俾阿老婆使，诸如此类。 系啊， 啊，你做乜讲咗我想讲？ 咁你哋有冇少讲？有冇少你仔啊？你哋 讲咩想讲咩啊？ 大个添 啊！大你仔啦， 仔啦而家， 几多个啊？几多个啊？ 一咯， 哦 ，OK， 好啦，咁样 开 心 就好啦， 三人家庭系嘛， 系啊，即 系，系啊，系啊， 继续支持好唔好？ 多 谢 晒， 多 谢晒， 多谢 多 谢玲玲，啊，多谢晒， 好， 身体健康，拜拜。 好，下一位朋友边位？ 系咪周小姐啊？呢个就系， 喂喂喂， 喂， 系点称呼？ 系咪我？ 系周小姐啊？ 喂喂喂， 系啊系你 ，over over， 系啊系我啊 ，hello， 你三位好啊， 你好啊， 我每日都听到你哋。哈哈哈哈哈！我都哈哈哈哈哈。 点样称呼啊？你叫咩名？ 我姓周噶。 周小姐， 系你，周小姐， 好开心啊！ 多谢晒你。 我想讲咧，我冇听呢个电台十几年嘅啦，已经系因为你哋翻咗嚟做咧，我先至听翻呢个电台。 多谢晒， 多 谢 晒，周小姐， 真系 我都唔识答， 好感动，好感动。 你带到俾而家我哋好需要呢啲快乐啊、正能量，你哋全部做到晒咯。 多谢晒，多谢晒。 系啊，你加油啊！ 好大鼓励啊，你对我哋 加油啊！ 哎，唔好咁讲，大家鼓励大家。 多谢 最需要，最需要。 冇错嘅。咁希望每一日大家开心心啦，即系多啲正能量啦，即系谂多啲开心啲嘅嘢啦，吓。 系啊，冇错冇错。 好似你话要同 最需要噶啦，我同埋身体健康咯，个个都要咁样咯。 系， 我都 系 咁 话。 冇错冇错。 系。 咁你咧同系咪同哥哥要祝佢哋？ 系咪两个哥哥？ 佢好似忘记咗咁啊，周小姐。 哥哥都系九月份生日嘅，咁啊9月3，一个9月19号，咁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 嗯， 啊，妈妈又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啦，咁样啦。 诶，两个哥哥都系九月份，系咪即系两个都系狮子座？ 狮子座唔系，系咩？ 系咪我冇理佢哋。 八至九， 一个处女座， 处女座哇，两个处女座哥哥啊，哇， 会唔会出去食饭啊？有冇机会？ 系啦，今晚会唔会出去食饭？一齐食饭。 会啊，会有今次个生日可以，因为找到一间酒楼咧，系佢哋有 D 区，咁所以咧可以 正啊， 有一围台可以大家一起坐埋食饭，真系年纪未试过啦。 系啊，真系好开心，原来净系食餐饭都系个奢侈嚟嘅，真系噶。 周小姐，咁你会唔会 其实找到一啲地方咧，系即系可以俾你一围人坐喺度咯，因为你要合资格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噶嘛。 嗯，好。 吃饭使唔使夹钱啊？ 间咁就 OK 啦。 啊，周小姐，吃饭使唔使夹钱啊？你哋 佢成日问下你好无奇， 你可以唔好理佢嘅， 佢唔使理佢嘅。 唔系即系 跳唔使， 啊正，我都开心。 夹钱 关你咩事？你又冇份食系咪啊？佢啲问题好跳脱， 你都唔使你夹 嘅 呢餐。 真系啊！ 你快啲去， 我报名。 佢喺南厕摆一个位俾你。摆一个位喺南厕，你有南厕食。再一次多谢周小姐嘅电话，希望咧好似你话斋，身体健康最重要。 多 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 前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呢个疫情带俾我哋嘅教训就系身体健康呢个四字系无价宝啦吓， 冇错，讲咩价？ 嗯，好啦， 身体健康最紧要。 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喂 ，Hello， 喂， 系龚小姐定系胡小姐？ 胡小姐系咪？ 胡小姐， 胡小姐， 你好， 你好，你好， 老三位好啊，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 多谢多谢。 点解一讲到马小强就笑？ 李丽如，我你哋喺星期六做节目嗰个年代咧，都已经听你哋噶啦。嗰时候好细个咋？ 嗰时好细个，听到未？ 梗啦，梗系知你嗰时好细个。喂，净系风骚快活，我哋都三十年咁滞啦。咁你咁啊，清晨快活人，即系更加早啦，系啦，三十几年。 咁直至到阿梁继章一路即系做风骚快活人咧，嘅年代即系唔同嘅人咧，我都有听嘅。所以你离开嘅时候咧，真系好唔舍得咁样咯。不过。即系容许我讲，即系譬如你今次翻嚟咧，即系有啲唔咁顺利啦。咁自己都一时之间觉得好似点解会咁样咧咁。但系我不过自己都会开放啲，即系会听你哋做节目啦。咁我觉得你哋好好咧，越听即系越做越合拍越顺啊。就你哋嗰啲短剧啊，好精彩。 多谢晒，继续支持吓。 你继续加油啊！咁就即系同埋咧，我覺得即係我打嚟嘅，唔係話咩邊個生日咧點唱嗰啲，係因為而家香港即係唔知咧，即係大家都好似唔係好開心，無論疫情或者咩其他問題都好啦。咁自己可以做嘅嘢好似唔多，又要鼓勵人，要幫人哋，好似好難咁樣。即係你要打殘一個人好容易，但係鼓勵人哋起翻身係好困難。咁所以我打電話嚟係，我想特別鼓勵阿梁繼章啊，你繼續努力。 多谢多谢，衷心多谢，好感动啊！你讲呢啲， 我日日都鼓励佢噶啦，已经 好多谢 你哋，好好笑啊！你哋好开心啊！即系人已经好唔开心，但系我每次听你节目都好开心，即系会笑，尤其是阿梁继章，你点？唔好意思，我成日好似同阿梁继章讲， 唔紧要，你继续，我哋听， 真系太 因为佢做电台节目耐啲咁样啦。咁啊，梁继章，你播啲歌好好听嘅，啲民歌好啱我，系我杯茶。 多谢晒，多谢晒，你哋嘅 咁上下年纪嘅咧， 你哋嘅说话就系我嘅鼓励吓。 我细好多噶。 多谢多谢多谢晒， 都有八十几岁。 有冇啲点唱嘅人添啊？即系有啲咩朋友啊？屋企人听紧啊？你想同佢讲啲咩咁？有冇啊？有冇？ 好啊！我即系本来你未问之前，我谂我系谂住点啲香港人嘅，咁我 非常好啊！ 点香港人之外，即系大家互相鼓励啦，互相即系互相鼓励好紧要，因为你要唔满意嘅话，你要讲几句说话，佢就会即刻会打低咗佢。但系我哋要鼓励一个人好难，咁我希望，因为我屋企因为社会啲问题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咁样， 明白噶啦， 唔系几好，咁变咗咧，我觉得。 系咪可以即系点讲啊？嗰啲大同小异，大家要互相包容。即系有啲嘢有啲嘢 互相尊重， 咁紧要是非黑白的，即系分得咁清楚。咁我谂要互相尊重接纳咯。如果唔系，只会大家越嚟越差。如果你再继续留喺度，系只会唔好受嘅啫。 冇错， 冇意思，即系大家都好唔开心。 冇错。我哋希望咧，每一个听呢一个节目嘅香港人咧，都系每一天怀住一个开心嘅心情，好唔好啊？ 系， 再一次多谢晒，多谢晒。 希望咧，大家有希望，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冇问题。 好，继续支持我哋，好唔好？ 多谢 晒， 多谢晒， 多谢晒。 好啦，就用呢只歌作为今个礼拜今日风骚发人嘅结幕啦吓。酷热天气继续生效嘅，咁星期一喺十点钟，我哋再喺风骚范围等大家。 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